真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喂 ，hello， 哇，好多 Nana 好作状，喂 ，Nana， 哇，打晒交。喂 ，hello， 哇，啲陌生啊，翻到屋企呢度。新仔報道啊 ，Henry 系咪我识噶？本来你系咪嗰个 Henry 先？惨啦，我唔记得咗揿边个读添，因为咧换咗个新 keyboard， 话得。 Argohi si ton hai cliff pano model 135 high low tom Janiel Tam 大家好 Ultramank 數96度句號 White Tag Tam Hi Naku Chan Hello Starkey 食叉老探長 Henry 012872新仔報道。 喂 Hello， 喂係啊，我今次又唔係 Nicola 喎，因為平時都係去行對排第一噶嘛，咁今日就又未嚟添，可能瞓咗覺啦，因為遲咗三個字係咪？咁啊，仲有新面孔啦 ，Henry 啦，仲有 Daniel Tam 系咪都少出声嘅咧？佢走晒啦。 Ultraman 数96听声友 ，D 开餐 feel 我 ，May Lam Hi Patrick Hello Hello Rose Hi 探长 ，Air Force I Force One Hi Hello 家嚟做 live。 系啊，冇错，因为咧头先即系大家都睇到，如果 Facebook 见到个吹鸡文咧，就关于系我本来 office 咧就整咗差唔多超过一半嘅嘢噶啦，已经。但系咧，即系正如我上次都讲过啦，就系转宽频咧要等成有冇两个礼拜啊 ？Total 有啊， 差唔多。 要等两个礼拜，仲要俾$700。但系咧，如果你去到嗰个地址嗰度，即刻申請咧，佢第日就有人嚟噶咯，即係公司就係咁啊！簽咗約咧，即係明顯就係咪揾笨柒咧？呢啲真係，即係總之就係咁樣啦。即係呢啲公司係真係好討厭啊！因為我哋靠而家越嚟越靠線路去揾食咧，即係你冇得上網咧，就真係唔使開工嘅基本上。咁但係個免租期咧就得8日啫，咁即係話咧。免租期再加埋嗰、那个宽频搬迁嗰个时间呢，就加埋即係蚀咗好多人㗎啦。咁话唔喺屋企开工开唔到，但只不过即係有个地方开工，咁你做嘢可能集中啲或者 relax 啲都唔定㗎嘛。屋企呢就又话唔得嘅。不过呢成日都因为唔系自己住。咁所以呢其他家庭成员听嘅歌呢我冇权揀个 playlist 㗎嘛。咁变咗有啲辛苦嘅事实上。 Rosie Hanana, 平 wipe 错你好老探 Hello, Matt Yohi,Air Force I Force One High Message Retracted,Man Body 老探大力水手即889探长好。 Hello, 等下先而家多唔多人㗎呢，系咪我觉得呢又开始有低潮啦，越来越少人啦。睇个 figure 就知啦，因为之前呢差唔多个礼拜都唔过2000，咁啊差唔多越嚟越可能咩原因呢，究竟你估啊监制咩原因越嚟少人睇啦，咪睇 archive 都少，系咪因为多咗去咗 唔知可能闷囉。 香港网台可能系啦，即系太闷啦，食下嘢咁样好过啦，系咪即系食嘢可能。 因为你讲嚟讲去都系嗰啲啫嘛。 唔系喎，就系、是。 可能 是的，我觉得。監製覺得成日講嚟講去都是那些。那我聽到很多人很高 hit rate 那些都是講嚟講去都是那些的。還比較更加窄添。但問題就是可能人家講的即是啱聽啦，啱聽好緊要的嘛。即是我預期你想講比較舒服一些，那我就真的做不到這樣啦 ,sorry。給大家見識一下什麼叫肥豬肉啦。唔知以前比较怕食肥猪肉嘅，但系唔系唔好食嘅，好食嘅。咁同埋话咁快咧，就有三个 dislike 啦。咁又系照旧啦，唔净系 dislike 就唔出声，咁你 dislike 啲咩先得噶，大佬？ 咁咧可能咧就耐唔耐又见到一啲，见到一啲留言啊，嗰啲应该系撞入嚟嘅，有叫本间封信纸啊，但系写中文嘅，即系日文名啦，咁就系多数都系咧话，即系留言通常都唔系好嘢噶啦，即系如果事后留言嗰啲咧，即系好少会话。你做完个节目之后两年或者一年之后先留言嗰啲咧，系听开你嗰啲嚟噶嘛？咁变咗咧冇感情嗰啲人咧，讲啲嘢就坦率啲嘅，因为唔使俾面你啊嘛。咁佢就话男主持成日成七日标奇立异爆粗，又九唔搭八讲政治，唔该贴下题啦咁样。咁佢都系标题党啦，明显即系我啊。咁即系你。冇办法啦，即系如果要贴题嘅话咧，你真系翻学啦，系咪？即系教科书一定贴题噶嘛，咁所以即系听唔惯咪算咯，即系唔使强求嘅。咁啊，多谢留言啦。咁系咪咁样做系错咧？咁事实上又系错嘅，唔贴题，唔贴题好大罪噶嘛，对啲强迫症嗰啲人嚟讲，系咪？咁仲有就系又系嗰个听众啦，即系唔可以话系听众，嗰个网友咧就系话，不如主持直接贴题啲，唔好成日。吹水狗噏埋其他嘢啦，咁样就系、是、咁样啦。呢位叫做本间封信纸啊，有型啦。咁啊，另外有啲即系唔知系咪呢啲一开波人 like 嘅，每次都定期人 like 都系几得闲嘅。嗱，啱啱又多人 like 咧，但叫佢开声咧，佢唔开声嘅，即系呢个懦夫嚟嘅，真系系咯。 What is Sarah Hello Pam Zhang? Why some 网友冇 notification? Therefore, I force one 系头先打错字，我想讲 dislike 与你同在。 嗯。 市场监制系咪都食生酮啊？ Why some 网你都叫成日爆粗？ 唔知点解咧，即系可能佢系阿蔡志森嗰啲 fans 啊，即系听开嗰啲咩罗亚方舟啊，嗰啲咩影音市团嗰啲 fans 可能。咁你嗰啲我都识好多教徒㗎嘛，佢哋好得意㗎，佢哋嗰把尺呢，即係嗰啲读好多书同埋返教会嘅虔诚嗰啲呢，佢假定嗰啲係一定好人嚟嘅，即係唔会咸湿，唔会非礼强奸，亦都唔会諗住害人同埋贪钱同埋烂赌嘅，即係唔觉得嗰啲人会有呢啲缺点嘅。咁但正正呢，即係以风化案嘅数据嚟计呢，好大程度都系呢啲基督教徒做嘅，咁系面对呢现实嘅，好得意喎。咁咧就好斟酌人哋有冇讲一个半个字粗口啊，咁样好得意。Hello， 陈家峰应该系新嚟噶嘛？喂，而家几多人啊？而家好似都系只不过系50几人啊，算啦，差唔多噶啦，即系都气数已尽噶啦。而家都唔中意听嗰啲。即系就算你好爆粗，就算你好似阿 Barry 嗰啲咁嘅娱乐性，我谂而家都逐渐低嘅。即系 overall 成个网路界咧，所有呢啲叫做live 啊、blogger 啊，甚至乎嗰啲即系所谓 KOL 啊，即系唔系话我系啊，即系话都开始走下坡啦。我相信，因为即系你见到咁嘅，你有时睇人哋嗰啲，哇！以前可能成10万嘅 hit rate， 而家剩翻几万咁样，咁始终都系持续唔到嘅。点解咧？会唔会香港嗰啲兴趣太窄，而开麦嗰啲人佢嘅常识又太窄咧？咁样又或者即系大家工作咁忙咧，放咗工翻屋企，即系净系睇一啲有功能刺激嘅嘢，或者听有功能刺激嘅嘢，而会睇或者会追或者会 subscribe 咧？我谂而家真系。好难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咁同埋我想问一下咧，呢度有冇人系因为听网台 app 先识我嘅咧？请你举一举手啊，做一个市场调查啫，只不过系。 陈家峰探长好 ，Hello， 陈家峰是啊，探长不爆粗你， 尹信宏探长知唔知新东有个爷能参选，似乎同陈玉娥有得练。 哇，系啊，咁癫！新东真系补选，边个啊？长啊，顶长毛嗰个，唔知我唔知啊。Edmund， hello。唔见咗 Nicola， 有啲唔习惯添。 Edmund 揾集请监制做嘉宾啦 ，view 数肯定会暴增。Air Force I Force 温系可能监制日日听到你还你啲道理，所以有感而发。 系啊，冇错。 控差到。 系红仔 ，Edmund 话监制会出声嘅。但你叫佢上镜有啲困难啦，系咪？佢唔想上镜嘅，因为呢佢成日有个阴影呢，就係陈秀慧嗰啲呢好核突，我都觉得好核突嘅。即係譬如两公婆两一个 couple 咁样上镜呢，仲要呢如果嘢嘢同佢闹交就好睇啦，但未必闹交，咁大家啲价值观比较近嘅相对。咁同声同气喎，你唔好话你哋啊，我家姐都顶唔顺啊。我家姐竟然一日问阿监制，点解成日都跟佢讲嘢嘅？咁样讲，即系无知到咁嘅地步喎。咁但系因为你平时成日沟通，即系两公婆，大家系沟通噶啦。但系当然我识好多两公婆同倾偈嘅。咁你大家睇法一样，或者未即系接触到呢件事先过你问佢一件，即系唔系话突然间要表个态嗰啲。咁通常大家都已经说服咗大家噶啦嘛。咁 close， 同埋我又唔使一日出去翻十几个钟头工嗰啲人咧。咁溝通嘅機會比較多啊，咁於是乎咧，我家姐咧就覺得啊，阿監製成日都我講乜佢都覺得啱我咁樣，咁事實上正正唔係啊嘛，佢有冇諗過？因為監製話完我之後，跟住聽咗佢意見嘅咧，都會噶嘛，係咪？咁所以好奇怪啊，所以啲基督徒咧就永遠都係將啲唔開心嘅嘢啊，自己唔想見到嘅懟曬落地氈底，終於咧會爆嘅。我觉得好多人都翻教会翻到银行夸夸。 我觉得我冇自己见解嘅，即系我或者可能点解我唔帮佢哋讲嘅，帮咗你咯。 啊系咯，唔知点解好奇怪。 你冇自我嘅咩吓？ 好笑噶，所以有时咧，啲家庭聚会都充满娱乐性嘅，对我嚟讲。 失信我之前听富先识你 ，Ultraman 数九十六听怒汉推歌试用入，算唔算？395列喺度探长 ，Model 135揾肥文上嚟做 live。 肥文啊，几棘手噶喎！呢个 Model 135，以前见过你，你好耐冇出个声，你系咪都系做音响界噶啦？点解你中意听肥文呢？不如你试下举一三个中意听肥文嘅例俾我听下。咁我先说服到佢上嚟嘅，系咯，系咪你系咪 Stage Tube 嗰啲 member， 即系上嚟玩 Stage Tube 嗰啲人咧？咁样，仲有啊呢、這个 But 395 Lee，Hello 好生面口，仲有啊 Ultraman 就识嘢啦，简直系，佢话佢系怒汉推歌嘅时候用 App 听， 哦、 简直系、 哦、 Stage Tube App 嘅怒汉推歌啊，嗱、哦，即系呢啲咪劲咯，即系如果有朋友唔知道。乜嘢叫怒汉推歌系可以用 app 听到嘅呢？咁我就借呢个机会解释下啦。咁呢啲 Ultraman 即系阿 Dominic 呢啲，梗系超级尊贵嘅会员啦。 我谂 Dominic 嗰时 DBC 佢冇听啊，喺网上。 系 Dominic 有冇听 DBC？ 我想知。咁咧，因为嗰阵时Stage Tube 咧就得个各方人士嘅赞颂咧，简直系，因为咧香港冇人肯搞呢啲嘢噶嘛，又冇钱赚，又好复杂。又要对好多个 party， 又有啲 band 个个都系性格巨星，个个都 rock star， 咁我点样可以摆平佢？可以点样可以做到一个 platform 啊，专系 indie band 嘅呢？咁当然要好多牺牲先做得到啦。咁因为咁样可能有少少人尊重我啩咁样。咁于是乎呢，就嗰啲朋友呢无条件唔用，即系唔使我俾钱，就帮我写咗个 app。咁 app 呢就由我设计嘅。咁佢哋当然我嘅设计，我梗系 即系谂到咩就讲咩啦。但系佢哋都一一咁样能够帮我整到。最令我欣赏嘅咧，就系有位 Nevin 嘅朋友咧，佢能够帮我个 Stage Tube App 咧，系做到听完节目之后，或者听完一首歌之后咧，可以留 comment， 好简单啫，系咪？但系仲可以留埋言，即系可以讲低你嘅意见。咁当时咧，连 WhatsApp 都未有呢个功能嘅，即系讲紧嗰阵时2010年做完呢个 app 嘅。咁当时可惜咧，就真系太少人识得呢个 app 啦，同埋，始终一个细 app 咧，你唔能够有好多宣传嘅渠道，甚至乎你冇请一啲 PR 公司去帮你宣传一个 app， 去即系或者搞啲记者会啊，或者搞啲 party 啊。咁即系你冇呢啲能力嘅时候咧，就自然咧就得好少人就走嚟帮你推广啦。咁但系咁少人嚟讲咧，当时嗰个 hit rate 咧，即系听节目嗰个 hit 咧系好惨嘅，两位数嘅啫，经常都系。怒汉推歌点解会上咗个 app 咧？就唔喺 DBC 咧，原因就系嗰阵时冇喺 DBC 做，但系未有 D100 嘅中间嘅期间咧，就曾经喺 Stage Tube 个 app 嗰度咧就出过几集定唔知两三集落岸推歌嘅，咁都俾阿 Dominic 即系 Ultraman 96听到嘅。你话呢啲系咪高级尊贵嘅会员先？等于但系个 app 咧，可惜因为 iOS 咧，即系苹果方面咧，对嗰啲写 app 嗰啲人要求好高嘅。即系当你 app 一排唔 update 咧，佢又问过你几次，你都唔 update 咧，直头用唔到啊！咁我咧就喺佢未 cut 我之前咧，我已经冇能力再交嗰个 developer 嗰个费用啦，即系冇能力嘅，即系又冇乜新嘢，兼夹咧嗰阵时又 close 咗 Stage Two 个 server， 咁变咗咧就有 app 都冇用啦，咁就咁样停咗啦，好可惜啊！ 平歪锤基督教啲人好多都唔太正常，个人见解。尹信旺苹果新闻，赵佩若话今次参选系神嘅呼召，虽然自己冇钱，又收唔够提名，不过佢上帝同我讲一定会成功，上帝早已预备，所以自己一定可以入到立法会。Brian Chan Statute 时代识你啦，尹信旺赵佩玉嘅参选记者会都非常避开生面，佢同支持者首先喺立法会外载歌载舞，赵又跪低祈祷，搞咗成半个钟先至开始记者会。Starkey 识我系。Ultraman 少九十六友，但挑 program 听神王探长，而家喺边 ？Bat 三百九十五 Lin Allen 听重温，冇机会答爹。神王乖，监制陈家峰时啊，任何两个人在一起，价值观当然大致相同啦。红红探长晚上好， 系喎阿苏伦，我而家就仲喺筲箕湾。咁啊，迟啲去边咧？我会 PM 你嘅，我就希望尽量低调，保持神秘先，即系我就唔会立乱咁样话俾人听我搬咗去边嘅，因为想保持低调。咁估到冇办法啦，但如果估到嘅话咧，就求你哋千祈唔好话俾我听，你知道我喺边好嘛？得唔得？咁。 唔使喺啲 comment 嗰度 写嘅，系啦，唔使哦。嗱，你搬咗去土瓜湾咁样，唔使咁讲嘅。哦，一睇就知呢度系天晒啦，咁样唔使咁讲嘅。咁啊，哎，我想饮可乐咁啊， 唔 该，唔该，接咩啫？你话得嘅，我接。我明啦。阿 Star Kid Sid 咧，你就话你系喺网台 app 嗰个嚟嘅，系咪咩意思？ Edmund 想请问呢度可唔可以讲粗口？因为 YouTube 嘅 policy 好似系讲粗口就冇收入。 哦，咁噶，好似俾人督先系嘅。咁我都要小心啲啦。咁其实嗰啲收入咧，真系算罢啦。即系如果你好似阿老萧咁多人听嘅，咁就梗系好担心啲收入啦。咁但系我咯，嚟去得到千几人咧，算罢啦。就算你讲粗口啊，你蚀咗集啊。都是蚀了50元顶笼啊，最多啊都不过50元港纸啊，或者20元添咋。咁所以呢，如果真係好有需要讲粗口嘅呢，我又唔会避开唔讲嘅，因为 即係言論自由要用得盡㗎嘛，真係。因為好快就冇㗎啦嘛。即係等於啲老坑呢臨老入花叢咁解呢，即係六七十歲點知自己仲滾唔滾到㗎啫。咁所以而家去到盡㗎啦。咁言論自由都一樣㗎，我覺得。Chico，Chico 上唔上镜？你俾唔俾佢上镜？ 我系俾咯，冇所谓，唔得嘅。 嗱你啫 ，Chico， 司徒仪，我有响 Radio Stage 住嘅网站听过喎。Starkey 食住我听 Food Rumble， 跟住就听你啲节目，平 Wipe Choi 大把有 Turbo 讲啦。Resputin Watch Site 贏咗，探長好，揾神 Wong Sorry 進步咗，學識咗讀個冷字。師仲其實 YouTube 收入係咪山大斬埋有砌？ 梗唔係啦，即係都可以咁講。嗱，譬如講緊花生台咁計啦，聽講佢哋有接近七位數嘅，即係最高峰期，係咪啊？ 我唔知道，出到糧咯。 係有七位數嘅接近，你諗下佢哋有成十。个知唔知啊？ 可能唔知接近啊，应该系超过。 我超过十个节目。 唔系，我话佢系超过，应该超有七位啊，肯定啊。 嗯。 即系仲系要，应该唔系一两万咁少噶。 系啊，唔止噶。咁所以咧，佢哋因为咁样先斩得有柴咯。但系我嗰啲咁嘅得一个狗吹咧，兼夹唔系节目咧，又耐唔耐又俾人投诉下啦，可能。咁可能斬埋都牙籤咁多嘅，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唔好覺得做 YouTuber 呢就是、人人都成功嘅，咁我相信九成人都唔成功嘅，當然啦，咁成功嗰啲去到你眼前你又本來唔識佢而又令到你識佢嘅呢，咁嗰啲就真好成功㗎啦。呢度係咪有花生台嘅人呢？可唔可以答下我剛才嘅評估啱唔啱呢？我知道耐唔耐嘅院長都會嚟嘅，或者Roger 系咪算花生台？ 韦神汪 sorry 进步咗，学识咗读个冷字。 系、哎、喎。 师仲其实 YouTube 收入系咪山大咗埋有砌 ？Resputin Watch Site 啱啱先冲完凉， 三 年 后 我都就搬离开筲箕湾。 嗯、 筲箕湾好好住，不过太贵租。 我加你租啊！师 仲 trickle 肥咗好多。 系啊，冇错。韦 神汪七位数几多年七位先？395呢条签之起，一于揾监制做嘉宾。 哦，佢睬你傻嘅，唔会嘅。即系如果好似即系你搬块磨砂玻璃喺后面，佢可能会制嘅，你知唔知？ 哦。 一磨砂玻璃喺后面打个影出嚟咧。咁七位数咩？几多年七位数系咩意思啊？唔明你咁啊 ，Vincent。因为 Vincent 而家先嚟 ，Hello。阿 Chico 而家应该系成屋嘅猫最重系咪？佢重个佢重个 baby 啊！ 系啊！ 哦，都重过 Nana 好多噶啦已经。咁啊，仲有乔迁就同阿监制做唔做系两回事嚟嘅。喂，吓、啊、多谢阿、啊、Ultraman 96，真系见到呢啲就真系感觉到做人都有啲希望，即系。即有时唔系钱嘅问题，根本上即系有冇人系即系咁有诚意去支持你咧？咁定系有啲人斋讲，但系咧又两分钟嗰啲咧，有好多人我听过你啦，但系原来听两分钟就走咗嗰啲咧，就真系好令人沮丧嗰啲人。 Ultraman 数96.50元顶，真系要字正腔圆讲粗口货金。平 Y 锤嗰件姜 X 落，真唔明佢都跑得出表，尽计开探长。 Hello， 同埋咧，平 Y 锤咧，你一个好好 fair comment 一个人咧，譬如姜领落，你使唔使得 X 噶？即系你有言论自由一刻咧，你又唔造成诽谤，呢个系你嘅主观嘅睇法嚟噶嘛？你应该写 X 嘅咧，即系我觉得。唔应该咁嘅，即系我觉得你即系所有嘢都合法，你系攞讲自己嗰个感觉咧，系唔会有诽谤罪可以收到嘅，即系唔会收到律师信嘅。咁我希望建议大家咧，即系唔好成日都懒系觉得自己喺大台嗰度做咁咯， 即系我怀疑，即系有理由怀疑你觉得自己喺大台做紧，又或者 我系真系喺大台做咧， 都冇事噶。你喺呢度留言啫嘛，你又唔系喺大电波。咁系咯，即系我都系建议啫。即系我觉得唔应该咁样自我阉割嘅，呢个一个生活态度嚟嘅。即系至到即系你俾人打咗镬咧，我就唔同你拗。你俾人打个名，因为喺网上开人嘅名，即系我咁样成日讲，我都未试过。即系我亦都唔想试啦，当然。但我耐唔耐咧，有时喺街度咧撞到一啲貌似 designer 嘅一啲二十几至三十几岁嘅后生仔咧，无端端露啤我嘅。原因我怀疑咧，可能咧嗰啲系热狗嚟嘅，因为不遗余力咁样耻笑热狗噶嘛，呢度系咪？咁所以咧，我耐唔耐会有呢啲人咧，直头好似杀咗老豆咁嘅表情。但系咧，佢成日都系心谂啲好多嘢啦。我心谂，因为打错你啦，咁即系心谂好多嘢，有个表情噶嘛。咁我就成日见到呢啲表情喺我附近出现嘅，最主要咧就系大家乐啊、大快活啊地方食嘢咧，咁啊经过啲台咧，突然间有条好似 designer 咧就好仇视咁望住我嘅，咁我略估到即系凭我嘅逻辑推断咧同埋经验咧，我就估到嗰啲通常都系热狗嚟嘅，又或者以前曾经听过我节目，因为听到火都滚咧，跟住唔听嘅，因为曾经都有啲人咧就好勇于表达，话我连佢有一次有个热狗咧话我连。民主党搞嘅游行你都去，民主党买香港，你知唔知啊？究竟都得佢知咁喎，呢啲嘢好笑。咁因为好 close， 由最初头听我同周博源怒汉推歌嘅，日日都留言嘅 fans 咧，佢真系竟然有一次就系因为唔知一个元旦大游行咧，就系、是、咁样嚟训斥我，跟住之后咧，我臭黄丝，以后都唔会谂听你咁样点讲啦。咁啱嘅，生有时，死有时。 Xman 为探长，几时系片头落无消啲湿狗广告啊？哈哈，而家系所有网台听到怒消把死人声好浓定啊！韦信宏，我意思系七位数系几长时间赚嘅钱？ 我一个月 两三年夹埋先有，平 wipe 出嚟，我怕呢度出唔到街啊嘛！哈哈。韦信旺的 judgment 我好认同，哈哈，顶唔顺老萧，另类侵略。司长陶伯讲过自己每个月要贴两万俾花生台、哦，韦信旺超级核突啲广告，咁多钱就搞好啲啲制作啦。Mars 活七位数系由头到现在 ，Pirenzu， 我心谂我中咗六合彩 XD， 我心谂嚟咯 ，Pirenzu 系你好。咁咧就老萧啲湿鸠广告咧，即系老老实实，佢俾得几多钱啦、啊？即系我听闻啊，即系物做运程啦，都系唔知几千蚊嘅啫。唔知我听过阿土讲价由四千蚊讲到八千蚊咁样，即系几千蚊啦、啊、都系。咁我唔信阿土咧，就拎二万蚊出嚟拎唔起嘅。我觉得即系 YouTube 就听讲又俾人 cut 钱，原因咧就系点解话？ 因为佢改咗嗰啲 algorithm 计 revenue 嗰啲，同佢分嗰啲。 咁所以少咗一橛钱，咁咧就原本就可以养到几个人，即系唔好话养，我觉得养人好难听嘅，即系可以出到几个人个粮去做编辑啦，同埋去做网主啦咁样。咁跟住咧就锁定无几啦。咁以前咧因为 share 个办公室出嚟，将个 conference room 做节目咧，咁我成本都喺翻个公司度。咁但系而家咧就专登租一笪地方嚟招呼班网台嘅人，咁所以咧佢可能会蚀都唔奇嘅。咁但系我觉得以阿土嘅搵钱能力咧，佢蚀两万咁啊好闲啊，好心你唔好接嗰啲腊肠啊，大佬，即系好肉酸噶，即系讲嚟讲去， 我有重复啊，隔几耐。 唔系因为有啲人唔知啊嘛，系咪有啲人唔知先？唔系原因就系、是、嗱，因为有 update 嘅，所以你又有所不知啊。我 update 咧就系、是、上次我去花生台网聚嗰、那个。嗰、那個宵夜食，即係個 barbecue， 咁咧亦都有一個佢哋嘅中心嘅 fans 咧，花生台 fans 咧就想矯正我，咁就話佢就話嗰、那個廣告咧真係因為花生台冇錢啊嘛，咁買啲廣告嘅問題啫，咁我又照講翻我嘅見解啦，咁我覺得你正正經經片頭買一個廣告嘅，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啊！有夠時間交月費啦，咁嗰啲即係覺得 O K 嘅喎。但係咧，你擺埋啲 product 同埋講講下個節目，無端中間攝入咧，呢啲唔係講呢個植入廣告啊嘛。咁即係 我又重複翻啦，即係英國人嘅廣播條例點解唔容許有植入廣告呢？因為就擔心你聽個節目如痴如醉嘅時候咧，即係等於你做 facial 啊、做按摩嘅時候，無端端叫你簽卡一樣啫嘛。即係你會無端端好軟弱咁樣咧，就應承咗去買即係96個月嘅套票咁樣。咁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卑鄙行為嚟噶嘛，真係。咁但係咧，當然冇人會聽我講啦。雖然冇人聽我講，但我照講，因為咧。我睇阿陶君衡咧，佢一个君子嚟嘅，即系佢听到意见，佢自己做唔做，咁佢自己决定啦。但系佢又唔会因为我咁样讲啲佢唔啱听嘅嘢而嬲到我嘅，咁佢用招呼我屋企饮酒，即系证明咧呢啲就系君子嚟嘅。咁但系竟然咧，佢有啲好真心嘅支持者咧，就会帮花生台即系解脱咧，就话觉得因为唔够钱啊嘛，有乜问题啫？咁样即系喺度。同我困啦，咁所谓即係同我理论啦，咁当然我话影响唔到佢嘅諗法，佢亦都唔会影响到我唔话佢嘅，佢觉得真係好核突嘅，即係你为咗几千蚊就好心你唔好搞埋啲咁嘅嘢啦大佬。即係你成个台呀都係断送咗去俾啲咁嘅蛊惑商人嗰度囉。佢商人係做乜啫？佢做飲食你估佢赚好多钱咩？即係做呢啲食物。佢就係、是、即係嗱以我嘅諗法心理学呢，佢就觉得喂你呢啲政客又好，你读好多书嘅人又好，都系要屈服喺个淫威之下。我你做得最核突嘅嘢啊，你都照听我讲嘅。即系呢个就系佢最满足嘅地方啫嘛。因为我又照谂法心理学咧讲，即系讲分析翻佢旧史喺黎的做嘅时候，明明好有天分噶嘛，即系乜都叻过人嘅，但偏偏个 hit rate 即系嗰个收视率就咁低。喂，俾我都心理唔平衡啦，系咪先？咁至到而家做埋呢啲嘢，啊有啲后生听我点嘅。读好多书又坐喺隔篱喺度，系啊好嘢好嘢好嘢，即系鹦鹉学舌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作为花生台咁多精英喺里面咧，即系都系要帮老萧做埋啲咁嘅咁肉酸嘅嘢咧。即系当然老萧梗系好开心啦，因为哇你啲咁嘅傻仔，即系俾几千人你又乜都制嘅，真系即系好兴奋嘅。其实俾我都觉得会系咁嘅。即系我嘅另外一面咧，如果我有钱咧，我都唔排除会做呢啲嘢。 韦信王可能因为怒烧啲广告太核突，直入都直唔入，所以令人忘记咗佢系直入广告。 咁你呢个解脱咧就几新鲜嘅。咁其实今日咧我个标题系咩话？唔好话我成日都喺度唔讲标题啦，系就系讲紧呢个监房条 curve 拉高晒，你唔认同啊 Sir？ 因为多咗呢啲社 运人，系咯，因为社运人入袋咧，因为拉亲嗰啲咧都有翻唔少影响力先拉嘅，即系冇理由连嗰啲即系维园阿伯都拉噶嘛。咁咧拉到入去嗰班咧，即系譬如例如阿黄浩铭啊、黄之锋啊，即系嗰扎全部都系啲成绩都几好嘅，除咗黄之锋之外，即系其他嗰啲。被拉嗰啲都读过大学啊，甚至乎满口流利英文啊，甚至乎见到传媒完全好淡定啊，呢、这个即系总之系将来嘅一啲人才啦。咁拉入去，咁以往嘅监狱咧，即系香港由移民潮至到而家，大家印象中嘅监狱咧，都系你唔系衰老粒啊，唔系暴力倾向嘅人都唔会入到监噶嘛。商业犯罪嘅相对系少嘅，即系香港嚟计。咁于是乎咧，入队嗰啲咧，通常都系咧唔用武用劳力走去犯案，即系有几个张子强啊，系咪先？系相对上少嘅。咁所以咧，以前监仓嗰个秩序啊，甚至乎嗰、那个学识水平啊，甚至乎暴力倾向啊，都系同而家好唔同嘅。咁而家多咗呢啲人入去，同埋今时今日香港政府学咗新加坡嗰啲嘢咧，所有同嘅政治。倾向唔同啊，甚至乎讲中共一啲坏话，甚至乎反对中共一啲对香港嘅钳制嘅人咧，都会被收监嘅。因为我喺20年前同一个新加坡嘅朋友倾过偈咧，我都觉得好遥远嘅，即系觉得呢啲啊真系不幸啊，真系为你祈祷啦，顶笼，即系好风凉嘅嗰阵时，我识一个新加坡嘅人嘅时候，即系佢喺公共场合完全一句都唔敢讲政府。但系翻到酒店房饮啤酒咧，就讲到声泪俱下， 而讲出晒佢哋嗰啲哪吒招，我都听过好多。但以前嚟计，即系你当睇剧嘅啫，你即系我人可能比较肤浅同埋比较凉薄啲啦。咁我觉得啊，真系不幸啊，真系 sorry 啊咁样。咁但系今时今日咧，我觉得而家嘅香港政府咧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啦。咁当时新加坡政府系独裁政府，李光耀兼夹佢系好唔中意共产党嘅，都系咁样。但今日到共产党嚟到咧，你觉唔觉得共产党比李光耀更加干净？即系佢个手段或者佢本身嗰、那个即系嗰个敛财或者嗰个对利益嗰个追求。咁所以即系李登辉嘛，李光耀都系为咗新加坡爱国嘅出发点。佢手法系，即系出发点系为咗新加坡人嘅，为咗市民嘅，但系佢嘅手法好哪吒啦，当然，同埋佢好独裁啦，掌握好多权力啦，即系滥权啦，可以话具体啲。但系我今日嘅对手咧，有啲人觉得唔系对手啦，有啲人主人啦系，哇，佢嘅背景即系复杂同埋恐怖几多，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咧，监仓以外嘅预言咧，将会系。越来越多一啲高级嘅知识分子，同埋一啲比较无私嘅一啲可能理想嘅年轻人，都系常客咯。咁到即系我觉得呢个唔系坏事嚟嘅。当然我有时去社运场合嘅时候咧，听到好多 Auntie 咧都喺度闹政府啦。当然我系佢都会闹嘅，即系我不停都即系我已经唔会用闹呢个方法嘅，其实因为一个极权咧，你闹佢唔。即系闹佢唔冧嘅，你净系单凭你嘅情绪发泄喺佢身上咧，佢系面不红耳不热噶啦，已经。因为以前细个听黄宗文嘅时候，佢成日都话我咁样捣乱，咁样闹佢，闹到佢觉得有成本，闹到佢觉得冇面，都系有都社会有个作用啊咁样。但我觉得十几廿年后咧，佢咁样讲法已经系过时啦。因为今时今日，当你肯依赖，即系挨近个权力嘅时候，即系攀附权贵嘅时候咧，可以唔使要面，但系咧又有好多利益嘅时候咧，咁同埋当少撮人唔要面，至到多数人都唔要面嘅时候咧，咁你呢啲怨恨啊、情绪嘅发泄啊，甚至乎舆论嘅压力啊，对呢啲咁嘅政客或者咁嘅官嚟讲咧。是完全丝毫无损的啦。咁所以呢我亦都将我嘅情绪收敛咗啦。即係我唔会下下都诉诸情绪嘅。不过正正经经諗下有咩计令到佢有咩改变啊，或者改变下你朋友用一个相对唔好咁上头嘅方法。同埋就算上头自己身体都真係唔好。我试过同人拗到头晕嘅，怀疑血压当时係下压都超过百二嘅。我都曾经试过咁嘅情况嘅。咁我而家绝对唔会咁蠢做呢啲嘢啦。原因就係你将一啲事件唔好摆自己嘅第一身啦。咁我諗对嗰个成件事会好好多。无论对你思考啦，同埋对你諗计去创作一啲嘢同埋点样说服你嘅朋友都有一个好处嘅。咁你即係见到我啲而家个标题我都唔会讲得好纯政治嘅节目，甚至乎我觉得唔应该用一个政治节目嚟包装添。原因就系所有嘅政治、所有嘅抗争都应该系生活化咁样去改变个社会，改变你身边嘅人，就唔应该咧众人皆醉我独醒嗰个态度嘅。因为我发觉今时今日嘅网台咧，即系目测咧，全部都系咧，其实系点样嘅，成日都讲埋啲人哋唔知自己先知嘅秘闻啦。嘅运作啊，或者睇过边本政治嘅书啊，即系多数人都系咁样凑大嘅。咁当有啲咩事嘅时候，咁就好自然咧，啲群众咧就将个寄望摆喺讲得出呢啲嘢嗰个人嘅身上面。咁其实即系成件事都系个误会嚟嘅。讲得出呢啲嘢嗰个人，佢会唔会牺牲更加多去争取咧？咁但系就算佢牺牲又点咧？个社会会唔会变咧？咁我嘅结论系唔会嘅，即系只不过咧，即系大家围炉啦，又或者大家都系喺个把口嗰度打嘴炮啦，即系全部都系我心谂啦，即系我心谂就好正，我觉得呢个态度咧，即系我心谂，哇，都闹佢扑街坐监啦，689，咁佢又会坐监噶啦咩？以前可能会噶，因为你个舆论压力影响到律政司要做嘢啊嘛。喂，但系当到今时今日， 成日输一波嘅时候，你都休想去会做嘢啦，系咪？就算做嘢都系一个策略地做一啲嘢，或者佢有啲权力嘅分布或者一个板块嘅移动咁样，令到有啲人会坐监，有啲人会有事，有啲人会冇事。咁但系如果你净系单凭一个网台节目，用个情绪去令到嗰啲人质疑咗你，咁大家你喺屋企做咩嘅咧？你咪翻完工放工，跟住陪人哋表演一轮之后瞓觉，第一朝继续翻工咧？咁似乎呢个胶着嘅状态咧，都超过十年噶啦。咁系咪时候要改变一下啲策略，或者改变一下啲睇法，先至可以令到个社会有改变咧？咁当然等资爆都系一个态度嘅，但系资爆咗之后，你都要处理，你都有一个心态 ready， 你点样 take over 之后嘅日子噶嘛？系咪？咁既然冇嘅时候，咁咪不停咁循环咯。即系点解睇翻啲中国近代史好恐怖噶？即系可能千零个军人就可以令到一个几十万人嘅城市饥荒死晒啲人都得噶。即系中国人就系咁噶啦，咪就系等紧一条友走去怼冧嗰啲军队咯，等紧一个抗日神剧嘅主角走出嚟，净系搵个手榴弹炸成六架飞机咁样，或者手撕日本鬼子，即系人都系等紧呢个英雄出嚟。咁点解嘥咁多时间去讲呢个英雄出现呢？就系、是、你今时今日睇到呢，其实呢个梁天琦喺早两年嘅日子，咪又系成为一个英雄咯。咁黄之锋又系成为一啲师奶嘅英雄咯。咁但系虽然我好高度赞扬呢啲人够胆企出嚟，咁但系点解得佢企出嚟呢？点解得一个黄之锋呢，同埋一个学文思潮呢？咁因为其他啲人都觉得嗰个责任喺佢度啊，即系交晒俾你啦，年轻人咁样，即系好浪漫嘅，同埋嗰下嘢，哇，周身啲毛管竖起晒啊，即系直头系好似松完骨嗰种感觉咁舒服嘅。咁但系现实又系点咧？咁咪即系等于我心谂一样咯，系咪？咁所以即系大家仲系胶着喺呢十年嘅状态，究竟对成个社会有咩好处咧？定系有啲唔好处咧？咁我希望大家即系嘥少时间去谂下。即系推演下究竟嚟紧日子会系点咧？即系当大家再等紧英雄嘅时候，当个英雄再坐监嘅时候，或者当嗰啲英雄突然间变咗狗熊嘅时候，咁大家点样面对咧？系咪就即刻埋怨咧？咁当然最低成本就梗系而家呢个情况出现紧嘅嘢啦，埋怨就最好噶啦，因为唔关自己事噶嘛。咁即系会唔会自己分析咧？会唔会自己去谂下究竟点样改变到啦 ？Nana 上嚟。Nana 见下啲 uncle、auntie。Nana 好老噶啦，几多岁？十八几岁噶啦？ 十八咯。 系咯，好瘦噶啦，冇晒力噶。不过把声又好响嘅，见唔见到个画面？见唔见啦？ 唔知啊。 哦，见到喂。 哎呀，打 字。有冇条鼻涕飞咗出嚟先？ 少少鼻涕。 阴公啊！好阴公啊！ 打落 嚟啊！佢呢我谂系啲隐性嘅猫瘟复发。阴公，成条成粒肉咁飞出嚟啊！好乖噶佢而家，好啦，俾你坐喺度啦。我换咗个 keyboard 咧，好低能嗰啲 PC 用嗰啲 keyboard 咧，比较 Mac 用咧，真系好多问题。 Hello Cat Kid， 晚安炮 仗。Hello Cat Kid， 句号 Hill 士路宝报道。 Hello， 大家好，已无听几次，今晚都系一阵就瞓，听日重温。Onizuka 64，大家好。 Hello。 宁波踩完单车听 live 线，上午 Hello 炮仗 ，Hello very body。迟咗啦， 又 Richmond 探长有无兴趣 comment 下早排快文寄有西选同小圈子寄内部初选啊 ？Mars， 如果香港人真系爱呢个香港，一次大罢工一星期就搞掂，有改变。Hello Cricket， 见到黄之锋佢哋入狱已经好唔开心，仲要见到过去曾经自称本土黄丝嘅人系 FB 单打。真係更加唔開心 ,BTW, 其實我哋做唔到啲咩，我唯有每個月捐款俾守護公益基金， Zero Unity Y, White Sun Wong Helena, 近排有冇被 trick 巧合？ 梗系有啦，俾佢揽住嚟咬我阴公，见唔到 Nana， 我因为缩咗下面。啊，见下啊，见下 Uncle 啊 ，Uncle 咁样。系咯，喂，咁啊，其实唔系做唔到啲乜嘅 ，Man Bob。咦，呢、這个 Only Suka 罗四 ，Hello， 咁啊 Sharon 而家嚟唔迟啊，都其实冇乜入狱嘅。其实我啲九七廿四，你咪当去茶餐厅啲阿伯喺度讲嘢咯，冇乜分别嘅啫。其实我想知咧，而家我用紧iMac 嗰个 building 嗰个麦咧，唔知道有冇拆声或者唔够声或者好空旷咧，我自己听唔翻添。Edmund 问我有冇兴趣 comment 下，泛民嘅有筛选同小圈子嘅内部选初选啊？我唔明你嘅定义系有筛选同小圈子喎。咁因为泛民系分得好清楚噶嘛，即系唔通啊容海恩就系泛民咩？唔系噶嘛。咁你嘅意思系点咧？咩为之小圈子同埋有筛选咧？话明系泛民初选，咁点样为之有筛选咧？咁我想你解释下嘅。Mars what 啊？咁你话一次大罢工，咁如果真系有，你会唔会加入先？定系等人哋加入咗你先加入先？即系如果你，哦，如果人都系咁得，我一个唔加入咯，咁咪即系一样咯。咁你话紧人嘅同事，自己都系咁一样，咁所以咧，讲嚟都嘥气，冇意思。黄之峰入狱，佢哋梗系唔开心啦，但我又冇乜唔开心，我觉得。即系你话我凉薄都好啦，因为我兜口兜面俾个社运师奶铲过，话我凉薄噶啦。咁我话你入狱都一个筹码嚟噶嘛，事实上，同埋巩固啲你嘅江湖地位噶嘛，将来嘅时候，因为你唔可以净系睇，仲系当一个僆仔嚟嘅，因为已经成咗年，兼夹佢唔成年嘅时候，都已经好似成咗年咁样噶啦。咁边个入狱都系要受牢之苦。咁尤其是冤狱啦，同埋呢啲政治犯啦，即系你睇中国更加恐怖添。咁我觉得喺香港暂时相对咧个监仓都相对文明啲。咁佢入狱就系凸显咗特区政府同埋 under 共产党底下咧有好多不公义啦。咁而佢嘅少少牺牲咧，即系对我嚟讲，就算你叫我坐监，我都觉得好少牺牲嘅啫。咁即系既然佢哋系专业。即系做政治，即系喺政治方面贡献香港嘅，我觉得呢啲系小事咯，几个月啫嘛。咁你见到嗰啲自称本土黄丝嘅人单打 Facebook， 咁你喺上面都见到啦，即系咩小圈子嗰啲咧，咁你初选啊，梗系要咁样噶啦，唔通诶连埋民建联嗰度嚟选，咁使乜选啊？人哋初选嘅定义就系话喺呢班人点样协调拣一个去补选啊嘛。咁咩筛选啫？咁筛选咗啲咩？你又唔讲喎？麻烦你讲讲啦 ，Edmund。咁耐都等唔到你讲嘅，点解？可能我茅塞顿开都唔定噶，你唔好以为我喺度串紧你啊！哇！做咩 Nana 打暗路？ 岳涛瑶见唔到 Nana S K Lee 俾个口罩佢戴啦。Ultraman 数96个 make sound okay，quite good actually。Onizuka 64够声。Sharon 五茶餐厅阿伯，茶餐厅探长，笑死我！哈哈哈！进阶比平时歌迷拆少少。 Sonny Chan for sound is okay. James Loan message retracted. Sharon Trico 已经咬惯姿势，你又唔想微调佢，冇架啦，应该会继续咬落去。哈哈哈！ 佢唔系坚咬嘅，佢系及两及，即系逗人玩咯。因为啲老嘢咧，即系新猫咧，佢唔知道啲老嘢系冇力成点嘅。咁成日想扭佢玩，人哋又唔睬佢，咁咪咬到有反应为止咯。咁好快会，即系细猫日日都变嘅，佢而家已经冇咁癫噶啦。 即係同埋而家識得同人溝通嘅開始，咁啊自由啲生活，咁啊都係想去開心啫。咁不過啲大貓咧都慣㗎啦，我諗。你覺得咧？嗱，都冇 fit 咁多啦，而家 少啲咯， 系咯， 但系都唔中意， 冇办法啦。 猫唔合群噶嘛， 系咯， 狗， 哇哇，哇哇，走啦。 Mars 话：如果真系大罢工，其他人想翻工都冇得翻啦。Mark 奥伯探长，你拉澳洲时间太夜。已 经是38站。睡不着先听，不要勉强，因为吹水的东西又不是什么真知灼见，即是我即是其中当是你其中一个朋友这样讲我的意见为什么。OK， 那么即是梁天琦呢，即是对我来讲呢，即是觉得近来有一个 Doco 是讲他的，我没有看过整条片，我只是看过宣传片呢，我觉得呢个导演真的很浪漫的，即是觉得啊，完全都是他们出自内心啊，即是因为对社会的不满走出来。即是好，就是看得那么简单的。那我觉得如果整个社会都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即是怎会有些人无端端又有个岗位，无端端又有一笔钱可以令到他生活到，无端端不用打工又有钱呢？即是我不是说收人钱一定是错。但是他不单止不能够公开给钱的那些人是什么，还兼夹。当时真的很有理由需要一班僆仔令到港独这件事铿锵有力的，他可能自己做我都不知道的，可能他都是，即是我又不敢说利用，因为现在小孩很难被人利用的，即是可能因为一个贪婪，可能贪一个光环，或者贪一些好的生活，有车渣，有这个 service apartment 都住到的，即是几个啦，咁而又屋企又不是太有钱的，咁又俾人哋吹捧到佢係对香港将来又几咁靠你嘅。即係喺好多呢啲引诱嘅底下，佢有个取舍係帮咗政府令到香港有呢个港独嘅即係一个 label 啊。咁已经帮到个独裁者好多㗎啦。咁而佢帮咗个独裁者自己又唔知㗎嘛。咁到永远共产党洗钱去收买嘅一啲人个下场都好惨嘅。咁所以佢坐监我就绝对唔觉得唔抵可怜嘅。即係好多人好极端㗎嘛。即係话抵你死啦，咁你都信抵你死啦掟砖咁样。即係我绝对唔会咁睇嘅。即係觉得佢做咗呢即係经过呢啲经历之后呢，即係如果自己识得諗嘅话，睇返转头嘅话，咁如果你真係真心系即係我睇錯你嘅話呢，咁你第時坐完監出嚟仲係一條好漢嚟㗎嘛，你仲好多嘢可以做㗎嘛，即係你真係真心覺得香港即係好需要你嘅話，你坐完監出嚟都可以繼續㗎，即係我更加多人會支持你添。咁我最卑鄙嗰啲就係著草嗰啲囉，我覺得如果你著咗草你以後都唔使返嚟㗎喇，即係如果你阿桑奇呀，阿桑奇就話真係冇命㗎嘛，因為人哋如果你返香港頂籠咪坐一年半載，即係覺得呢啲咁嘅后生咧，就令我谂到系更加多阴谋论添。即系着草嗰个系咩啊？系黄台阳啦。即系我觉得佢着草系被着草嘅，应该就系、是、即系可能有人 offer 一个地方住啦，甚至乎即系好担心佢爆大镬啦。因为即系有啲金主系俾佢继续运作噶嘛。即系我唔敢讲话呢啲系收买，即系你有个人支持你继续运作。我亦都听过有啲相对友好嘅雨伞人士呢，即係无端端你喺嗰度开个站啊，无端端你喺嗰度做个少少嘢，所有熟面日都喺度嘅时候呢，就自然有人走埋呢俾钱支持你嘅。而嗰啲係咩人呢，你又唔会起到佢底喎。咁佢把口讲啲咩呢，你又好啱听㗎喎，即係支持社运啊，支持后生仔啊，支持。咁呢啲我都相信有真心嘅人士係极多，即係可能抌钱拎钱落去啊，买水啊，煮饭啊，送物资嗰啲人，我相信九成九都系真心想为香港好嘅。但系有啲神秘人咧，就一样做翻同一样嘢，而佢透过一啲方法，令到你听咗佢点去做一啲你又好愿意做嘅嘢都得噶嘛。咁嘅时候，我觉得共产党最叻就做呢啲嘢嘅。 咁我梁天琦嗰啲系唔会系 100% 佢嘅捐献就嚟自一啲真心嘅市民咯。我觉得即系你打死我都唔信嘅。咁拆就拆咗啦，俾人利用咗啦。咁可以点咧？咁当然我信佢哋系真心嘅，即系对香港嘅社运。咁但系你差着咯，因为香港从来冇试过咁喇喳嘅政治，系要香港人自己面对翻嘅。因为英国政府嘅时候，佢嘅政治都好喇喳。但佢搞唔到普通市民嘅，佢就係去中環搞嘅啫嘛，去香港會啊，即係鄭經翰嗰啲 friend 咧，即係嗰個年紀，以前英國佬就係用一啲方法嚟搞掂呢班人，而下面嗰啲人又唔會太生活困苦嘅時候，個社會就運作到噶啦。嗰啲政治嘅嘢咧就唔好理，你最好香港人，你唔好有政治人才，你唔好有人諗自己個自身嘅身份，你唔好有人走去尋根咁就得噶啦。咁好成功啦，系咪先 ？So far 呢几十年，我见到嘅嘢都好成功啦。咁但系点解去到共产党年代统治翻香港嘅时候会咁差呢？咁大家可以嘥时间去谂一谂呢个关系咯。即系英国人同埋大陆人有咩分别？手法有分别啦，当然。咁所以，我觉得少坐一碟啫，坐几个月监。你话我梁博，我都系继续咁样讲。咩事？ 读 哦。啊，监制又点睇？ 咩点睇啊？ 最近 Nano 系咪不停打黑字、sharing 点小圈子份呢？拎身份证同地址证明就可以投价啦。资源又有限，又白色恐怖，又只系民间搞，仲想佢哋点呢？搵信旺旺台养系咪着咗草 ？John 及 Nick 及 Brown 探长 ，Hello John，Sunny Chinese，It's a learning process in life。James 论范文而家想要 DQ 冯检基。即是反口 Plan B， 即是点啊？ 哦，因为有啲人话，如果姚松炎会再俾人 DQ 咧，就冯检基上，因为冯检基喺个九龙西咧系第二高票啊嘛。 咁 如果 咩反口啊？咁 因为如果系即系佢个政治伦理系话，阿姚松炎如果俾人 DQ 就一定系冯检基做啦嘛。咁但系有啲人而家唔想咯。 哦， 系啊。 咁嗰啲人啊，代唔代表到成个泛民先？ 冇啊，但系而家有啲咁嘅声音啦。 哦 ，OK， 因为啲人跟随民意啊嘛。咁但系冇人发过，你都系俾佢做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嘅西九噶嘛。咁冇得咁输打赢要嘅，事实上。咁总之我都好唔乐见咯，如果系咁嘅话。 Sharing 消息，戴啟思擊敗林定國當選大律師公會新主席。法理 低微 喺法律界還有一點希望。 咁唔好咁唔好咁老定喎，西人又點啊？西人唔可以收買到嘅咩？即係做咗啲咩你先好開心住咯？我覺得。 咁你出嚟譴責下都冇咩做到嘅，其實。 係啊。 佛山狂海探长 Hello， 好，监制好，大家好。 哇，系啦，啱啱捞出咗新闻啊，系啦，呢、這个都有少少，有少少咩嘅，即系感觉上都系开心少少嘅。因为中国人管中国人系真系有潜在嘅问题噶。仲有咧，唔知道大家身边有冇朋友舐嘢咧，即系流感啊咁嗰啲咧。因为真系而家啲抗菌嘅菌，即系抗药嘅菌又好劲。我都听到朋友嘅妈咪咧，瞓瞓下觉醒唔到啊，即系喐唔到啊，可能啲细菌就影响咗个嗰、那个耳水啊，好大镬啊！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啦，着少唔系着翻多啲衫啦，着少啲衫。同埋咧，我发觉咧，我唔知呢度啲男人有冇觉得着龟佬裤系好失威啊，或者好冇面咧？但系着咗又冇人知嘅，但我嘅经验咧，哇，条龟佬裤真系好紧要。即系以前咧，我一冻我又唔想去街嘅，即系你叫我过翻九龙又过翻香港又搭架船咁咯，即系生不如死嘅。但系因为早排早一两年咧，我成日要出外景咧，尤其是旧年咧，要去 跟 TVB 嗰啲咁嘅 crew 去埋嗰啲山卡拉嗰啲地方咧，仲要挨夜咧，哇！就焗住着龟老虎啦，哇！一系就唔着，一着咗真系翻唔到转头，即系你着咗龟老虎，你出到街咧都自信心都强啲嘅，真系，即系无惧风雨咁样嘅感觉上，咁咧，同埋真系难病啲嘅，因为只脚咧好容易令到自己病，只脚冻咧又膝头哥咧唔知特别冻嘅，可能嗰个小血管嘅关系啦。咁咧冷亲咧就何苦啦，因为病咧，即系对我呢啲星斗小民咧，即系得人死唔得人病噶嘛。即系你病咗，你冇收入咧，你就惨过死嘅。即系其实香港，即系啲租太贵啊嘛。咁所以希望大家着多啲衫啦，同埋着啲好薄嘅嗰啲叫咩底衫啊，即系摩擦生热嗰啲叫咩啊？有个名嘅 ，heat tech 系冇错，嗰类啦。即系觉得又。即系又薄，着咗又唔着咁样，好似咁非常之好嘅，就大家唔好逞英雄啦，希望吓，因为真系好大镬噶，病咗。 Mandatement 公平记选举系唔同政见嘅人出嚟选，泛民呢总统一政见记内部初选同自由公平记选举比较，根本系离题万丈。而家香港嘅政治已经变成非黄即蓝，选举嘅本质本来就系少数服从多数，就算系多数香港人认同蓝丝你都要服从啦。我只系想讲泛民嘅大多数民主党试图利用内部初选去强迫所有争取民主公义嘅人去认同佢所有嘅政网车，俾人嘅感觉系你唔同我民主党行埋你就无运行。想请问呢啲又系咩民主呢？ Sharon 根本唔会有市民肯接受冯检鸡，好多人会宁愿唔投，根本 plan B 来都戆居。On to 47 Adi Hello 探长 Hello. 主监制大家好。 Hello Adi 你点解啊 ？OK， 喂，我想知啦，初选系咩意思先？初选就系你指嗰班人同对面。非蓝即黄啊嘛，事实上真系咁。你听过咁？如果 Donald Trump 去选就唔使入共和党啦。如果系咁，咁咪自己单支都得啦。就系冇，因为冇资源啊嘛。咁你讲嗰个比喻咧，我觉得我真系接受唔到啦。泛民已经清楚咁界定边啲系泛民，边啲唔系泛民。即系例如黄毓民，当初有人当系泛民，但系佢自己摆脱咗。即系我记得就系咁啊。即系佢觉得根本人哋唔当佢系泛民，咁佢索性唔做泛民嘅咩？咁但系而家民主党就的确喺泛民个比例系大过其他细嘅政党嘛。咁细嘅政党，例如毛孟静呢，属唔属于泛民咧？佢都有权去一样选嘅，即系唔存在你讲嗰个唔同政见入唔入都系初选嘛。初选就系要未选举之前 group 翻自己有去同对方打，系同个票源有关嘛。初选唔系选举嚟嘅，初选只不过拣边个出赛咁解咗，你系咪误解咗咧？定系我误解咗咧？即系你咁讲，虽然你嗰个成百字啊，但系我觉得你好似有啲误解咗咁咯。咁唔系，咁初选包埋蓝丝咁样又点啊？咁你蓝丝就自然会系支持翻对家嘅票噶啦。咁你为咗捍卫翻自己嗰边嘅票，咁你初选一个劲嘅出嚟，个问题喺边先？我唔明你讲乜咯，定系你自己都唔明你自己讲乜咧？可能。即系如果你讲得出咧，佢排斥咗边啲泛民嘅，唔俾佢走去初选嘅话咧，即系可能我谂得简单啦。咁你个讲法就成立嘅。咁但系我又可能睇漏咗，唔知有边个泛民圈子里面，佢又唔预埋佢走去初选，即系系咪本民前仲有冇人噶，或者青年新政？ 叫做有啊，但系都唔叻。 咁即係可能佢就斟酌緊呢个问题啦。咁我唔认为你嘅睇法係啱啦。即係尤其是你话唔理蓝丝咩，就算多数香港人认同蓝丝你都要服从啦。咁佢咁要佢嘅党嚟做咩呀？咁我个票源就唔係一个票源嚟㗎嘛。个票源係两个大嘅唔同票源嚟㗎嘛。咁你即係我唔知我唔明白你唔明咩，是但啦，你可以觉得我唔明嘅。即系你咁样讲完，我都唔明嘛。问题就系， 尹信旺好奇一问：条盔老虎唔会同条面裤好多静电 effect 咩 ？James Long Plan B 系当时共识签晒备忘录， 啊、 如果而家反口会失好多分。 系啊。 47 At least 冬天着打底裤系好重要。 嗯、 Jess Chan 带启斯个女无奈之前响黎巴嫩比的士老实咗，佢系呢个时候都肯出嚟为公义出声，真系唔话得。尹信旺 judgment。咁你点睇美国总统选举初选？沙林王范国威、姚松炎都唔系民主党。B B Q Q H K 初选是泛民搞的。James Lund 范国威自然系本土派。B B Q Q H K 有 乜嘢？可能 你 问 过 人哋 有冇咁。 系咯，其实好难搞噶，即系我多番都要好沉咁样讲翻同一样嘢咧。即系我希望呢度啲网友咧，即系如果答，即系我都知道咧，我呢个方法有少少误导嘅，即系好似 real time 倾偈咁样咧。但我好想嘅，但系咧技术上唔能够好似 real time 咁样倾偈咧，我即刻听到你讲嘢嘅。咁于是乎咧，你净系答 yes or no 咧，或者好两只字嗰啲咧，我系唔记得咗你答我边条问题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沟通嘅时候咧，就 complete 啲成句 sentence 咧。咁啊，非常之好啦，咁啊唔使估咯。同埋头先嗰位 Edmund 咧，即系麻烦你再清楚咁样教下细佬咩为之系，即系民主。但系我谂大家都咩叫民主，我谂大家都系冇乜分歧嘅。你啊，因为最尾咧，你问请问呢啲又系咩民主呢？咁样咁，但系我真系唔好明白你知唔知道自己讲紧乜嘅，我真系我都知道你好唔妥民主党嘅，咁我啊有几中意民主党啊，老实讲咁，但系你先摆唔好用个情绪去判断民主党搞呢样嘢出嚟接唔接纳到唔系民主党嘅人啦，因为事实上亦都有朋友讲咗。范国威是本土派的嘛，他讲明自己是。咁姚松炎都不是民主党的。咁冯检基又不是民主党的。咁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真的不明白 咯。岳涛瑶为什么 Facebook 被奔关土人咩事？Bat 395呢隻龟老虎小便唔方便 ，Sharon 我冇话因为戴启斯系鬼佬就好，系睇佢成个团队阵容点都好过林定国啦。当然我知道可以做嘅有限，但起码会勇于发声先，唔会好似汤十一郎同强国元咁做喉舌咯。Edmund 想请问我唔认同蓝丝、民建联或者泛民、民主党，咁系咪唔使选？ 我真的都不知道你讲的什么，老实说 ,Edmund。即是你试下分析先，因为可能我的脑不够你转得快。想请问我不认同蓝丝、民建联或者泛民是不是不用选，是不是说你啊，我想知道。即是你不认同你不用选定是什么，我又不明白。即是你都可以去投票的，其实当日没有人说你不是两个党不可以投票的。那我又不好明白，即是我总之再重新想下你讲咩先，即系可能我真系太蠢啦。请问我唔认同蓝丝，即系你唔认同蓝丝，但系又唔认同民主党，系冇得选先。嗱，咁第一， 其他泛民嗰啲咯。 唔系第一，冇人冇得选啦。而家成个泛民都有得选噶，咁即系点咧？你系咪唔好明白有人初选过究竟？我都唔好，即系。sorry， 希望其他人清醒啲咧，就帮我解解话，因为我真系唔好明 Edmund 讲紧乜。咁嗱，有人话龟佬裤小便唔方便，其实你当着咗三条底裤啫嘛，你唔系嗰啲阿伯咁嘅一个裤浪抽条嘢出嚟嘛？如果你习惯咁样屙尿，真系好唔方便嘅。老实讲，即系龟佬裤啊，真系唔啱你噶。咁有啲人着 boxer 嗰啲咧，佢都系好中意侧边抽出嚟嘅，但我真系唔得，戒亲。个袋咁啊，唔系好舒服嘅，咁所以当着多条底裤喺面头拎出嚟咪得咯，冇乜特别噶，唔会特别唔方便噶、哦，除非你里面一件系全身嘅紧身衣啦。 即系古代嗰啲底衫啊，连埋裤嗰啲，我意思系。 Sharing 五龟老裤，香港冇几何用得着。SK 李岳昨晚都有去星援之风同浩明 ，Feeling one judgment， 咁你可以参选。 系咯，你都可以参选噶嘛。即系冇人俾嘅，根本上成个过程都冇人俾人做啲咩，或者唔遇嗰啲人。我即系我头先就问我唔知有冇误会你咧，就系本文前可能仲有啲余党咧，青年新政仲有啲候选人咧。即系如果你显示到青年新政有人想去初选，而民主党唔俾佢初选嘅，咁你讲嘅嘢先成立咯。如果唔系，我就见唔到你讲嘅嘢系现实咯。但系你虽然你嗰样嘢我见唔到系现实，但系你又振振有词喎，咁先得人惊，真系唔明嘅。可能我真系转得唔够你快，因为有时有啲蠢嘅人咧，即系有啲人讲得快咗，可能四个 step 之后我追唔到咧，我就捞唔到佢讲乜咧。咁聪明嗰个人的确好猛嘅，好短命添嘅，因为我讲咗嗰样嘢，你仲问翻转头咁样，但系。可能我真系你觉得我真系咁蠢都唔明，我到而家捞唔到你讲乜 ，sorry。 韦信宏咁界定咗泛民先，我谂民主党不完全等于泛民嘅，我相信好多参选投票嘅人都不认同民主党，我相信响大众心目中。民主党唔好得过民协好多 ，Sharon 五泛民不等于民主党、哦，民主党只系泛民当中其中一个政党债、哦。Gentleman Jazz 陈国强、刘永康、任亮剑、陈玉我唔系已经话参选了咩？哪有非黄即蓝？ 哇，好乱啊！嗱，讲任亮剑咧，嗰晚花生台嘅 barbecue 咧，佢都有去。咁呢你直头唔使听到佢讲嘢呢，你见到身体语言呢，佢喺个炉嗰度呢以一敌十啊，即係其他十九个人，其他九个人呢个烧紧嘢食都係擘大个口听緊佢演讲嘅。即係佢嗰个演说嘅同埋加埋身体语言呢嘅能力非常之强嘅。咁但係呢佢亦都呢就叫我帮帮手，即係我后来抄牌啦。咁叫我帮帮手呢就将佢嘅嗰、那個 form 咧，即係去，即係譬如有人住香港島區，即係又係選民嘅話，提名佢，咁佢又叫我將個提名嗰個 form 就叫我 share 俾啲朋友嘅，咁咧，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可能我膚淺啦，即係覺得佢嘅票源咧，就將會係同阿周庭係好接近嘅，咁咧，但係佢把口咧，即係佢嘅心諗咧，就係諗住。是介啊陈交配嘅票嘅。咁但我又觉得唔介唔到係嘛，即係咁佢振振有词地呢就觉得山顶嗰啲人係唔会选靓妹嘅，我介山顶嗰啲人啲票嘅啫咁样。咁但係我到而家都未捞到，或者未必认同佢咁讲呢。咁究竟我其实我将佢个 form share 出嚟，我谂亦都即系公道啦，即系大家都自己谂啦。佢系咪真系即系可以又介唔到阿周庭嗰啲票，但又可以介到阿陈家佩嗰啲票咁样？咁我尽量人士可以帮佢出嚟，即系可以 share 出嚟，大家自己谂下嘅。咁我突然间谂起添，你讲任亮剑，我都唔记得咗帮佢手。咁叫做萍水相逢啦，倾咗半个钟头偈咁样，咁佢要求。即係帮帮手咪帮下手囉，但唔係代表我同佢立场一致啊，我绝对唔认同佢认为可以介到嗰啲中产嘅建制派嘅票啊。咁唔知大家有冇啲真知灼见话我知啊。 韦信宏，而事实上今次个结果亦反映咗民主党不受大家欢迎。九西嗰个袁海文唔使讲啦，佢哋赶住范国威嘅态度下，范国威仍然大胜。James 论泛民根本团结唔到， 一个初选已经争餐死，又互相攻击，拉票都唔系宣传自己，只系叫人唔好投缝检机。 咁都系策略之一嚟嘅。 而初选目的系将近处理念的选出一个最大机会胜出的人，避免互相抢票而失咗该位。委信王其实初选就系有机会去打破民主党想话晒事嘅情况，而令选民可以由下而上去揀一个较好嘅参选人。James 梁任梁宪系花生有人请叫去 BBQ 和 Sharon。我觉得马草泥呢个人相当有嫌疑。 有咩嫌疑可唔可以讲出你嘅睇法嘅背后嘅原因呢？咁呢我就见到呢有人就话佢喺新鸿基中心啊，即湾仔有层楼呢就用$1租嚟租个单位俾佢，咁就背后中资嘅集团拥有嘅单位咁样。咁呢我嗰日兜口兜面我就问佢，喂你个单位系咪$1租㗎咁样。佢话我都唔系住喺湾仔，讲完咁样。就系、是、咁样。你信唔信呢咁样，系咪一句说话我就信呢？咁我基本上就冇得信同埋唔信嘅，老实讲。我又冇得批死佢一定，你讲大话，但我又唔能够话佢完全冇讲大话，即係我判断唔到嘅根本。即係兜兜面一句说话话我都唔系住喺湾仔嘅就讲完啦咁样。咁系咪咁就讲完呢？即係假若你真系住喺嗰度嘅，你都可以咁讲㗎嘛。假若你唔喺个，你唔系住喺嗰度，我冤枉咗你，咁你更加可以咁讲啦。咁判断唔到喎。咁我想问阿 Sharon。你觉得呢个人相当系嫌疑嘅背后，究竟你知道啲咩？我唔知嘅咧，都希望你可以帮手点下醒我啊！ 尽介草呢马鬼味浓，韦信用山顶人可能唔会投四老女，但亦不见得会投任亮轩咯。如果是嫌黎明就不会咁少票啦。Edmund, message retracted. BB, 除开光下班 ,on to 47, add 啲任亮轩就是马草泥吗？ Edmund, message retracted. Bet 395呢界票是未选人不利己。Edmund, message retracted. Sharon, 佢叫你帮手就要帮架缆车。探长咪理佢啦。Edmund, OK. 举个例，泛民声称唔参与初参选嘅人都唔会获得泛民支持。咁对一个口口声声支持民主嘅政党，又点显得佢系真民主？ 哇，你镬镬呢都要我捞好耐先明咩，都未必明啦。OK. 举个例，泛民声称唔参选初选嘅人都唔会获得泛民支持。 哦，即系如果系自己泛民嗰啲人， 系 佢唔参加初选咧，如果佢直接走去做诶补选咧，泛民嗰啲人都唔会支持，即系唔会帮佢站台咯。 咁有乜问题咧？咁跟住咧就咁对一个口口声声支持民主党。支持民主嘅政党又点显得佢系真民主啊？ 冇，咁佢而家讲又即系讲咗先啦，先小人后君子啫。即系大家有呢啲咁嘅 rules， 咁样咪希望局大家一齐坐埋一条船。 咁、其实呢个策略嚟嘅，咁同民主真系冇关嘅，我认为 系 咪？我唔知道有冇理解错你啊 ，Edmund。咁即係我睇到而家呢，睇埋呢句呢，你都係好唔妥民主党囉。我相信呢度呢，即係冇人会好鍾意民主党嘅，老实讲。但係你嗰个理由我觉得 Nana 都未必接受啦，係咪 Nana？ 嗱，再捞多次真係捞唔掂。举个例讲，泛民称唔参选嘅人都唔会获得泛民嘅支持。嗱，呢句说话有啲矛盾啦。边个讲声称嗱嘅泛民声称唔参选嘅人都唔会受泛民？咁你讲民主党定泛民呢？即系泛民系咪有一个出声嘅机器？即系或者一个泛民嘅代表就话？一啲唔参选初选嘅人就唔会得到泛民嘅支持，系咪咁解呢？ 咁因为假定你唔参选，唔参与呢个泛民嘅初选，就唔系泛民啊嘛，系咪？原因就系个背后嗰个 side effect 就系你会有机会整和成个选举工程啊，系咪？因为泛民唔系一个极度有能力嘅政党，或者影响到个选举结果嘅政党嘅时候，咁如果你唔系用呢个方法走去团结一啲大家都认同嗰个价值观嘅人，而选一个代表出嚟去同对家链，系咪？咁既然系咁嘅时候，咁佢出呢个声明，咁有咩问题呢？问题喺边先？咁如果系咁，即系你嘅对一个口口声声支持民主嘅政党，系咪就唔使有策略先？系咪就系 free fight 先？咁即系踢波啫嘛。虽然踢波就冇话民主足球，咁但系踢波系有策略先可以入球噶嘛？你认同先？即系唔系个个大脚射入？条条友由后半场踢翻去对面对家龙门都得嘅时候，你需要有啲人负责扭波，需要有啲人负责后防，需要有啲人负责守龙门。咁呢个策略性嘅安排系咪代表唔民主先？咁即系如果拗到去呢、這个，即系争论到呢个问题，你觉得因为连大家去分工合作，去 run 一个策略出嚟，都系代表唔民主嘅话呢？咁呢个世界真系冇民主喎，似乎真系。咁你讲得啱喎，即系众人皆醉你独醒，可能真系。我已经捞唔到咧，因为咧，即系对我平时一个我自问好逻辑思维一样嘢嘅，即系用逻辑思维去谂嘢嘅人，捞唔到咧，可能我系误解咗自己有逻辑都唔定嘅。 黎信王奶奶讲两句，俊介咁依家系讲明协正 Hernandez， 咁你退党咪可以选咯？你做政客又要领政党资源，又唔跟政党间嘅协调机制，咁你咪好着数 ？On to 47 Adi， Hello Nana， How are you？ Sharon， 马草泥已经退出政界几年，挂住做生意，突然无啦啦飙出嚟。可以几年嚟喺大陆做生意顺利无阻碍、哦、即系冇俾大陆当系搞民主反对派人士亦系可以。所以呢个人相当有嫌疑 ,Rights and Wrong Judgment, 如果咁讲你系咪觉得唔应该有初选 ?Sharon 唔靓得把声似阿婆哈哈 ,James 咁其实要选咪自己要报名啦。初选唔代表一切，输咗真系乜都唔使做咩。泛王泛民唔同民主党架喎，尽介揀一个集中火力单挑建制嘛。 係囉，即係大家都係认为係咁嘅。咁但 Edmund 呢就可能觉得即係平庸嘅人大家都係咁諗就唔奇嘅。我都識啲好聪明嘅人都係咁諗嘢嘅。咁所以呢可能即係大家嘅睇法有别呢就冇嘢嘅。咁胜在呢就呢度多数人都系唔认同 Edmund 嘅，即系暂时啊，可能听 Archive 嗰啲可能好多人认同 Edmund 都唔定嘅，咁所以唔紧要嘅，咁即系最紧要大家知道自己支持有咩囉。 同埋你讲嘢快过去打字㗎嘛，所以好难嘅，好难讨论得太深入嘅。 係囉，咁所以好肤浅嘅呢啲咁嘅节目。呢咁嘅讨论。 Frank 招任梁宪有任务在身，国民党出身界人物反朱普就是共匪走狗，睇下国民党同所作所为，泛民王民主党真系唔会支持范国威都唔奇，民主党真系唔民主噶 ，Sharon 民主派已经俾港共政权恰到上心口，而家系了解下民意，揾个最有胜算嘅人出嚟参选，增加胜算。我唔明白有咩问题喎、正 Hernandez 等于2016年选举特朗普声言如果佢得唔到共和党提名佢就会以非政党独立人士参选总统咁样有咩问题睇下新闻先啦。 可能係。咁所以呢其实9/24呢最有价值即係假如当系听众啦。就是有啲反對嘅聲音呢即係有啲同多數人唔認同嘅聲音呢 就有火花，就有一个讨论嘅空间咯。咁所以多谢 Edmund 就发多啲声，咁啊俾大家啲刺激去讲出一啲，即系有啲人遗忘咗，甚至乎有啲冇谂过嘅问题，去令到脑筋转下咧，系非常有价值嘅。咁我鼓励你发多啲言。因为有啲人咧成日误解咗咧。屌你就系听你自己啱听嗰啲嘢嘅，喂屌你就误解咗我，真系我从来最中意拗嘢噶啦，一拗嘢可以令到自己脑筋灵活，同埋即系学埋人哋对方识而你自己唔识嘅嘢啊嘛。 I am Justin 屌胡志伟，星期六咪会去反国威做世大会，安九James 梁逢检基自己报名啦。唔通等 plan 反咗口先去马嘅、？I am Jason， 爱民主嘅人就系最中意自己人打自己人。 自己人。 Sharon 仲有马草泥曾经涉及性侵案件，形象唔好，都会减低佢嘅得票。按住四七 ，Adis 策略性选出最大机会胜出的人选，目的打底建制派，最紧要取回椅子嘛。 哦，即系呢度多数人都系咁样觉得，有咁认同嘅。咁 Edmund 咧，即系可能佢因为打字慢过讲咧，即系佢咪能够 explain 要知道自己谂紧嗰样嘢啫。咁我都等紧佢嘅。咁我节目咧就冇咁快完嘅。咁如果 Edmund 最尾食个美糊啦，即系令到哦原来咁解嘅，咁我真系皆大欢喜啦。咁啊马草泥有性侵咧，照计佢喺对家戒到票喎、啊，大佬。因为那边都好多罪犯㗎嘛，即係讲緊建制派嗰边。咁佢觉得马出嚟有性侵嘅底呢，同声同气都唔定喎。因为那边系垃圾收集站嚟㗎嘛。即係咁讲可能得罪咗马生啦。咁其实呢不如呢而家打马俾佢叫解释下大家问嘅问题啦。因为佢好 friendly 同埋咩都肯讲嘅。咁如果大家预备啲问题呢，咁我不如试下封欧俾佢，叫佢即刻解释下佢有咩同大家嘅怀疑，即係大家觉得佢係鬼呀、啊、觉得佢做生意呀嗰啲嘢可以问埋我，有冇兴趣先。 今夜有冇人騷擾 你？係喎，十二點幾。 当然马草泥的确是比周庭口齿伶俐的，想嘢转数亦快，但如果我是支持民主的选民，我会宁愿揀个老实可靠啲嘅周庭咯。 嗱，呢个我又唔系 100% 认同嘅，因为其实做政客呢，即系例如真兄弟事件咁样呢，好多人都对范国威有所保留嘅，即系觉得蛊惑啊成啊。喂，其实做政客你冇可能受蛊惑呢，你好难去同一啲烂仔或者同一啲更加比你更蛊惑嘅人去丢嘅。你睇下，我相信冯检基呢，即係大家都咁憎佢原因就係呢，佢成日充满幻想呢，就觉得又倾又砌都得㗎嘛。即係又倾又砌呢，其实喺物理上呢都係唔 work 嘅。你諗下，你同條女搏嘢呢，你要怪倾偈都砌唔到㗎嘛。即係佢就係两边都唔得啦而家。即係至到咁大年纪添仲。你点样又倾到又砌到呢，即系教我啦，即系我都唔得啦。咁所以，即系冇人会怀疑啊冯远基会性侵啊，系咪？咁所以我都两回事嚟嘅。即系如果你预期要揀一个哇充满道德嘅，咁马英九嘅人揀过啦，马英九系好清廉㗎喎，真系。即系台湾系讲紧，唔系讲香港。咁但系佢真系废到爆喎，咁点算呢？咁台湾嘅命运就喺佢手，咁咪卖咗台湾咯，咪同共产党勾结咯。咁佢道德好好嘅，好清廉嘅喎，真係又成日帮衬小铺，又成日出街跑步，又唔使保镖咁样。咁又点呢？咁我觉得即係我有少少保留嘅，对一啲即係认为好清廉同埋一个好灵活有啲蛊惑嘅。咁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人呢，你真係咩都道德高举道德嘅呢係唔 work 嘅，完全我认为啦。哦，佢应该未瞓㗎，试下打俾佢先。 Sharon 唔好啊，打俾佢啦。法轮王周庭都有可能被 DQ。哎 ，James 论佢明日好似有记者会 ，I am Jason 周庭应唔会被 DQ。胜算咁低 ，Sunshine 好啊，打俾佢啦。Sharon 唔哈哈，我谂建制选民唔会因为佢系有罪犯嫌而就选佢咯，佢哋系睇下边个系自己人，点样有 Jackson 先去投票咯。Xman 同我又想讲，民主其中一个元素系少数服从多数，而唔系单一反共产党。假如太多数香港人支持共产党，咁同你民主嘅理念会唔会有所抵触呢 ？James 两公民党而家都开始又倾又砌啦。Sharon 探长可以 WhatsApp 咗马先，未瞓咪可以倾下咯。 喂啊，监制你帮帮手捞啊 Edmund 讲嗰啲嘢先，因为我真系自愧。 Xman 同我又想讲，民主其中一个元素系少数服从多数，而唔系单一反共产党。假如太多数香港人支持共产党，咁同你民主嘅理念会唔会有所抵触呢？ 啊，哭笑不得啊，少少，即系唔系耻笑嚟，只系点样讲？唔知啊，真系有冇人帮到手咧？即系有啲老鉴啊，呢啲位，即系咧，因为我尽量收敛下啦。因为咧，我平时啊成日都令到啲听众误会啦，即系做人身攻击咁。咁但系我唔明，唔系代表咁样嘢就系错嘅。咁啊，总之唔明你讲乜咧 ，Edmund。喂，咁我打俾你先。佢复咗话 sure， 我知唔知道你做紧咩？ 我冇同佢讲先，我唔会放啲声出嚟嘅，暂时我冇车数，冇人逼你。俾时间啦，各位。喂，冇啊，而家就做紧 live， 就喺我个 page 嗰度。是啊，咁呢我就讲起你，咁呢就即係因为你留嗰个 PDF 俾我 share 㗎嘛，咁我呢就同我嘅，咁我就同我嘅网友呢就讲返睇下冇，即係你大家点样睇你，咁佢哋好多意见喎，出奇地。咁於是乎呢，如果你得闲嘅话呢，如果你又有时间呢，你可以入我 page， 就睇咗佢哋讲乜先。咁呢就跟住好啊。好啊，跟住呢你就可以打返俾我。係啦，跟住我开个 speaker 就俾大家听好唔好。如果你有 FaceTime 就最好啦。好。好好好好 ,ok, 好唔該。嗱就係、是、即兴嘅呢啲好 live 嘅。咁呢佢就叫俾條 link 佢睇下先。咁睇完之后呢就有啲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啱先俾條 link 佢先。死啦！我咁点样 share 两边唔同嘅？咦？而家睇个 Facebook 唔系 YouTube 都见到嗰啲留言喎，应该。OK, 嗱 ,send 咗俾佢啦。咁 ,send 埋我个 page 俾佢先。好 ,send 咗等佢覆。 James 兩公民黨而家都開始有傾有砌啦。Sharon 探長可以 WhatsApp 咗馬先，未瞓咪可以傾下咯。韋信王民主真係唔係少數服從多數喎、哦，民主係要確保小眾嘅聲音都要得到尊重。On to 47 a d 民主黨係令人失望，但暫時冇其他黨派有更多資源實力去支持參選人喎、哦。而家民主党肯退一步初选，冇咩问题喎、啊。韦信王尊重 Sharon， 如果马心术不正，佢嘅蛊惑就会用嚟调转头同翻民主派对着干。选民选佢即系捉虫。 嗯、 司长我又咁谂，俾周庭响立法会遇上何君尧，一定唔够佢烂，但系因为差距太远。可能赢到同情，韦信王选举就真系少数服从多数嘅游戏啦。Sharon Wong， 如果太多数香港人真支持共产党，咁我会都冇计。 系啊，冇错。 Edmond 韦信王话：咩叫民主唔系少数服从多数？咁你同极权有咩分别？韦信王 Edmond， 你睇晒我全句未？司长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下，多数亦要尊重少数。Sharon Edmond， 而家香港根本唔系大部分人支持共产党，你呢个系完全天马行空嘅假设，咁样问法假设法都冇意思噶、哦。 喂，你多啲发表下对阿任亮宪嘅睇法先啦，因为佢会打嚟嘅，应该。因为佢话睇睇先，咁佢复翻我嘅咁样咯。咁如果系 FaceTime 咪更加好啦。 市长中途入 YouTube 应该睇唔到太多旧留言。Sharon 唔同意司徒，民主唔系话少数嗰啲就要整走佢歧视佢咯，少数都要尊重同保障噶嘛。Frank 笑马草泥会走好多金融业价醒目仔夹票，金融业好多人是精神分裂界人，又不想法治阻住他们同大陆权贵以股市洗钱。开辟民主党是令人失望，但暂时无其他党派有更多资源实力去支持参选人、哦。而家民主党肯退一步初选，冇咩问题、哦。 是哦。继续。 沙林旺选埋晒 D 何君尧、梁美芬，我冇有计啦、 嗯。 开辟你套理论讲多三年都 work， 咁民主党做乜都可以接受。I am Jason， 我唔明点解有人会话初选对民主公民无利。当年 Gary Fan 都唔愿玩初选，当年有初选小丽、狄等等想选都选唔到，进阶马草呢点解会被国龙请做非执董？ 嗯，系啦，大家应该讲多啲啊马草丽嗰啲意见啦，因为有人话可能对上嗰啲留言已经睇唔到噶啦，咁咯。 郑俊恩就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系互相紧凑嘅概念。唔系抽空一两个意思 ，James 梁真系想知点样戒到叶刘咁多公务员票。 我其实讲翻民主自由嗰样嘢咧，即系嗱，头先咁样讲，话少数服从多数咧，呢、這个基本个原则，冇人会话你错嘅。咁但系咧，民主仲有一个更加重要嘅理由咧，就系、是、民主系嚟自唔同阶层、唔同利益，即系唔同利益。部分或者唔同利益板块嘅人，无论你系有钱或者系穷人，都有一个同等嘅机会去发表你嘅想法，同埋去争取你嗰个类别、嗰个界别嘅利益。民主本身有唔同嘅人参选，有唔同嘅民意代表上到去，就系一个嘅 spectrum 系绝对大过咩叫多数、咩叫少数噶嘛。咁纵使系嗰啲少数嘅其中一个 spectrum， 你都有机会入到议会嘅时候咧。咁咪就係佢分配咗嗰个国家或者嗰个地方嘅利益，同埋你嗰个部分行使嘅权力囉。即係我嘅睇法就係咁啦，唔知有冇错。咁於是乎呢，你单单淨係讲唔係少数服从多数係乜啊，就话就梗係少数服从多数啦，咁样两方面呢都有你嘅讲法嘅，都有唔同嘅理由嘅。咁所以即係大家淨係拗啲字眼就冇意思嘅。咁头先阿 Edmond 拗嗰样嘢就更加同初选好似冇咩直接关系。即係话 我食斋嘅，我尽量咧，即系举个例啊，我尽量咧就唔杀生嘅。咁有人问你，屌你唔好着皮鞋啊，唔好瞓 sofa， 唔好坐 sofa， 唔好搭巴士啊，样嘢都杀生噶啦。你搭车嗰啲汽油啊，开采嘅时候，怼冧晒昆虫啊，咁样成，诶，打嚟啦噃。咁啊，暂停停一停先。喂 ，hello。 系， 仲 系咪依家开咗 speaker 啦？大家 开咗 speaker 嗱，大家如果听到有反应俾佢。 哦，喂，首先多谢大家咁多嘅意见同埋谂法啦。话依家我唔知话睇到原来咁科技先进，可以一路开住，跟住佢慢慢讲晒读晒啲 comment 出嚟，我真系第一次。 哦，系嘛？ 系 啊，系，因为我呢个九七廿四咧，即系唔系节目嚟嘅。是一个即系类似喺茶餐厅啲嘅包，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咁我确保留言嘅朋友咧都有机会透过个电脑读出佢哋嘅谂法嘅，咁所以咧就可以直接咁样互动咁样，可以俾大家知道晒任何一个人自己讲嘅嘢咯。 哇，非常好啊！ 系啊， 哇，每一个一谂即刻读出嚟，非常犀利啊！ 系啊， 系， 虽然都有少 delay， 咁你睇咗类似佢哋嘅 comment 未？ 我睇咗，咁大概相关。我嘅嗰啲我都有 讲讲 下， 系， 不如咁啦，综合回应啦。 好， 听日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都留意到，今日开始都有一啲报道，有啲立场啊咁出咗嘅。 系， 其实我听日下昼嘅五点钟咧，其实就已经会有个正式嘅记者招待会，就系都系讲一讲自己依家嘅动向同埋计划啦。其实系嘛，咁都打大家啦，咁好明显都系为咗呢一次。2018年立法會講到佢補選嘅一個記者招待會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諗大部分頭先我睇嘅留言或者嗰啲意見咧，咁我諗聽日嘅記者會我諗都會有全媒界嘅朋友，所以我諗聽日可以大家密切留意，我都應該咧，我冇阿鴿長咁犀利啊啲 IT 技巧或者呢個 IT 嘅水平， 我都唔關事， 我就睇下可唔可以揾到啲。帮手是可以将这件事即做得更加好，就可能即将它 Facebook Live 或者 是 这样做啦。 是 咁即都尽量希望多啲人可以睇到记者会嘅得放嘅。 系咁所以 其实我谂大部分嘅留言都听日会有所解答噶。 系啦，冇错啦。咁我希望你就睇多啲留言，因为可能咧你谂唔到人哋会问乜问你咩咧。 系啊，太好啦。 系啦，咁所以个 mock 咁样咯，类似。 OK， 咁你打唔打算喺度？打唔打上喺度答啲好简单嘅问题，即系你即系类似上次答我一句就到尾嗰啲咧，有冇呢啲咁简单？ 好，冇问题。你睇下抽一轮住，我谂 嗱，譬如 啦，我谂有好多朋友对我所谓嘅怀疑或者猜疑啦，我谂出到嚟选举睇下个政纲如何，我谂大家都会知道我嘅定位同埋想争取乜嘢嘅选民支持。其实坦白讲。再簡單啲答咧，就係出得嚟選舉，我諗都係為咗贏噶啦， 是是 為咗攞任何候選人嘅飛嘅，任何票，其實都唔夠成個香港島有63萬選民咁多啊！即我相信，亦都唔係任何一個候選人，但係過去咁多屆都係都唔能夠係一個候選人攞曬咁多飛，所以我希望透過呢一次，其實我都係好認真地參選嘅，呢次個地方都會分咗超過20個部分。咁就係 cover 曬所有基本上，我覺得香港需要考慮嘅一啲政策定綱。 係。 咁所以我係希望爭取63萬香港島選民嘅支持，而並不是針對住某一啲派別或者某一啲候選人。 首先呢即係我综合返大家觉得点先啦，即係其实你个为人系点，有人 comment， 但我觉得呢啲冇意思嘅。咁我觉得呢即係客观上呢，即係当好多人都即係希望周庭咁样入到去，咁但上次听到你嘅回应呢，就係话你个票源同佢唔同喎，咁但事实上又系咪咁呢？咁客观上虽然你话为咗嗰啲选民或者为咗自己赢，你系咪完全冇考虑过成个泛民嘅策略会影响到佢哋个布局呢，会戒到票呢？或者 其实又或者如果从战略上去想，会不会其实多了竞争出来反而会帮助所谓的泛民或者泛黄的票库得更加 稳呢？ 因为可能大家更加紧张这次选举，更加担心的选情危机，更加会帮周庭浪力一点去催票。所以其实选举真的很多变数，也都很多想不到的没办法预期的一些结果。所以我又不觉得说哇一摆出来反而是掠了别人的票，我真的都是那句 其實我真係睇住個大餅去做嘅。 明白。 個63萬香港島選民嘅望係我爭取到最多嘅支持度。 咁但係條數真係唔夠分啊嘛！而家事實上，因為你都明知道有啲票 投票嘅人數都佔成30幾， 係 每屆都 係。但係你都明知道有啲票係瞓住投噶嘛？咁嗰啲人都 咁唔係啊！嗱，呢次陳家佩甩碌，咁一出閘就脱腳，咁可能有啲所謂懶係自欺自卑，自卑或者啲中產覺得要有啲啊比較要選一個言語能嘅人入去立法會嘅，咁可能就啊有信心動搖啦，對陳家佩同你一樣造成有信心動搖嘅喎。 係， 其實我希望大家睇下，除咗話嚟緊聽日幾隻招待會之外，我會陸陸續續公布我嗰廿幾份定綱啦，咁然之後亦都會喺選舉論壇裏面，我會好明確地話到俾大家聽嗰個方向定位 係。係係係。 咁希望到時大家再做一個比較客觀同埋公正嘅陳述。 係嗱，咁我呢度嗰啲人咧，老實講就唔太關心你啲政綱，我相信啊。咁但係咧，就大家都擔心啫，即係你。即关唔关心唔紧要，但系担心根本个饼就根本就唔够大。咁如果咧，即系仲系咁样走落去，分咗每人一个饼都冇嘅时候，得半个饼，咪即系濑嘢咯。 如果我分嘅又系唔好话陈家佩或者边一度啦，可能系第一，其中可能定系我正如对传媒都有讲好多次，可能我依家执着嘅系反而系王伟基路线、或者中间路线或者中产路线入嚟。咁再加埋可能一啲換性，一啲可能以前覺得係兩邊我都唔係太想投，因為可能都覺得黃藍之爭已經好厭倦，又或者係覺得未揾到合適嘅候選人，佢哋想投票嗰啲未投票嘅人， 係 即係我諗其實個餅真係好大難，因為嗰句大家識計數嘅60幾萬選民減咗，如果就算每邊攞10萬，都仲有40萬嘅，所以其實咧。是不是真的那么没得开拓的水火山的所谓都可以想 想。其实你这样讲呢我都觉得不是没可能的。但我觉得你要有一样东西呢就是我有少少建议你呢就是你不如听日记者会呢你就是你玩又好你认真又好呢你不如讲一些令到泛民好憎你的东西啦就是例如共产党万岁啊例如即是调返转在这里攻击返泛民啊我觉得即是如果你为了你又有票即系你仲容易得到票喎，其实老实讲，你咁样做会唔会系一个更加聪明嘅手法咧？即系双赢嘅。 我又唔会话刻意为咗攞命。 唔系啊，真系要嘅，我觉得策略性你真系要咁样做嘅，反正你都。 咁我谂，不如咁讲啦，嗱，策略固然紧要嘅，我谂选举每一个人会唔住主策略嘅，咁但系咧，与此同时，我觉得我自己希望行出一条。真系好似头先咁讲，咗所谓嘅一啲啊中产票啊、中间票啊或者。想是非黃即藍 是是是 一種態度的那種 是是 是那我希望反而是得罪他們所以我不會刻意要將自己激化了喂我要好像剛才探了你提議的我去到一些口號是很激烈的或者是一些很鮮明的政治立場的那些模式呢我就未必是說會完全去執行咯 我明白我明白這個只是你的意願但我覺得如果你客觀上看呢你是有著數咯即是就算你調回你調轉槍頭即是你覺得泛民而家啲候選人嗰啲係完全唔掂嘅，咁樣即係你咁樣嚟同個對手有個分野咧，即係啲選民咧，尤其是唔睇新聞、唔理政治嗰啲人咧，會更加明白佢自己投啲咩票啊嘛。咁樣我覺得你一來又唔會影響到泛民嘅票，另外一來咧又會討好到有啲咩新聞都唔理嘅。嗱，譬如你話要經濟嘅，唔要亂嘅咁樣，你就咁好 mile 啫，你講呢啲嘢，咁你已經分開到佢唔同嘅票源啦嘛，係咪？咁你會考慮啊咁咯。 所有建議都好感謝啊！所有建議我都會一併考慮，同埋聽日我諗記者招待會亦都俾到大家更加多嘅信息，可能將所有嘢陸陸續續再package一次，咁可能成個選舉公平就會陸陸續續出。 好， 所以係啦，大家拭目以待 啦。好啦，喂，好多謝打嚟啊！ 喂，唔係啊 ，thank you 曬你嘅。 O、okay. K， 我都第一次學啲咁 high tech 嘅嘢，所以我都要。学习下，同埋即系再改 进 下我哋 个 channel 都。 好啊，好啊，好啊。喂，咁我再倾啦，唔该晒你。 各位早啲休息。 好，早啲瞓。好，听日见，拜拜。 约定大家。 O、okay, K，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就系咁啦。咁几好啊！第一次我节目真系有从政嘅人打入嚟，真系好荣幸、啊。下次试下搵阿容海恩先。 容海恩应该都会打嚟嘅，我谂如果有用得着嘅话，因为佢咧就似乎唔系好知我做节目嘅，咁因为我哋识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冇咩，即系大家都唔了解大家政治立场嘅，咁所以咧，下次不如试下大家招呼下佢啦，因为佢睇到大家对佢嘅厚爱咧，我谂佢都会一系同我绝交，一系就唔知会点咧，都几刺激喎。OK， 咁我读返大家嘅留言先，因为呢大家真係好踊跃啊，马仔靠唔住之后开始读啦。哎呀咦，好难搞，换咗 keyboard 之后呢。 是像陈家佩真是肉狗酸，被人说英文差就 show 证书，是像识考试不等于识英文啊。I am just saying 陈家佩英文一定好过工联会班人。SK， 你 show 证书不代表真是毕业可以去买回来的啫。开平想知咩是民主，同时有执政意志，玩 democracy 三可以学到嘢。2013年 game。Sharon 誤，不過點都好，民主黨好應該反省檢討下，今次初選走去挖翻5年前嘅原案嚟搞黑材料， 毫無 公道，私怨冒騰先。你咪話新東民主黨隨時考慮說支持犯，身體卻肯嘢做。按住47，阿志以共黨早已做咗滲透啦，每日150新移民，溝淡香港人，等於也溝淡支持泛民的人數。當然民主選舉也可能有一日由多數的紅色黨員控制住，利用民主運作，到時見招拆招吧，也有可能新移民反轉被同化。冇人预计到，市场听到马草泥清楚大声。SK Leo K Sharon message retracted。市场见到报道话沈大师同周显支持马，韦正旺任生觉得自己比袁黎明、刘家雄有何优胜之处？市场大佬又 tip life 有几先进啊？Sharon， welcome to our discussion。 Yam Leon Hien， 俊介为什么不觉得自己会到周庭票？俊介周庭已经很危。 On to 47， Adi 对人生无什么认识，很难提问问题，可以讲多些少为什么突然出选？开平不如趁今晚讲下自己做程咬金想 achieve 到些什么。我觉得你做最高票的机会接近零。俊介马草呢明知自己不可能当选。Sharon 五又亮现，不如你帮手支持周庭，出谋献计。俊介唔系周庭，乜冇可能到阿爷 D 飞。I am Jason， 仲有人对佢有一丝希望，真系笑出嚟。On to 47， Adi 你目的是否要打低建制派？ Sharon 五当然唔会好似你讲咁，除非你可以突然变出多几倍票啦。俊介话夜到飞，唔好玩啦。市从任生当年叱咤城市论坛嘅事，相信依家嘅后生仔都完全唔知咯。 鬼 信用梁天琦就帮到杨岳桥吹票啫，因为新东民主派支持者多，但港岛唔系咯，你点刺激都冇嗰个效果。开平中产一旦冇好选择，咪最多唔投，你咪玩啦。Sharon， 你会唔会有咩情况下退选？On to 47，Adi 我连你是边个都唔知，点解要选你？ I am Jason， 收皮落马草泥，做咩当日初选去咗票站打完卡后，票都唔投就走咗，出咩意思？进界马草泥，不如讲下你收咗几多？市场咁你就唔老实啦，开拓碎火山。Sharon 五探长，建制派选民唔会因为佢而家突然卖几句口乖就选佢啦。开平前年先公开讲完票投民主派，今年玩中间路线。Sharon 五讲多次，任亮贤，不如你帮手支持周庭，出谋献计。搵上王耳，打上嚟就咪官腔啦。 I am Jason， 建制派选民声在无咩所谓，阿爷叫佢哋投咩就投咩，反而黄丝选民好严尖，后生又表，有政党又表，唔难听又表。 咁应该系咁噶。 Frank 是回头是岸人生，今次就飞，无谓同暴政效力搞局。Xmond 又嚟飞我即敌啦！点解系民主选举机制度之下唔可以包容任亮谦呢？系要用无证据嘅基础下疯狂咁攻击佢呢？开平耳打上嚟就咪官腔啦！佢根本唔系一个 honest 嘅人，有咩期待？尹信宏探长如果揾容海恩，可以破 dislike 记录。 是 从今时同往日。大把时事评论员会第一时间解读佢，知左右逢源世界 mode。 哇！一次过睇咗咁多留言咧，咁有几个咧，我系想科复嘅。Edmund 咧，真系众人皆醉你独醒嘅，事实上又真系，因为人哋讲紧嗰啲嘢，你又讲咗第二样嘢，咁啊高人嘅嘢就即系暂时好难同你 synchronize 到。原因咧就系、是、人哋一路讲紧策略嘅时候，你又讲紧。即系你唔好，你唔好坐 sofa 啊，你唔好着皮鞋啊，未有杀身，即系咁样咯。其实系咁咧，就仲有就系、是，所以咧，我头先嗰个策略咧，即系其实唔紧要嘅。反而我阿 Sharon 讲多次嗰样嘢咧，我真系非常之唔认同嘅。因为既然大家对佢印象唔系咁好嘅时候咧，你仲叫佢支持周庭出谋献计咧，咁呢个系负资产嚟嘅，即系喺个。即係個策略上啊，因為有一半人甚至乎呢度多數人都覺得佢靠唔住嘅時候呢，咁我索性我覺得 be water 啦，不如即係個 flow 流去嗰度呢，你咪就索性呢將佢同民主派分開，咁一來就對周庭嘅票冇咁傷害，即係冇咁多中間派就揀咗你，二來你又可以即係攞咗左派啲着数，因为正正就系咧嗰啲中产咧，港岛区嗰啲金融嗰啲咧，佢真系唔系好理嘅。即系你讲啲似是而非嘅，用翻一向以嚟工联会嘅招数咧，讲个似是而非嘅又唔使找数嘅，有冇人踢你嘅？你唔系攞佢着数啊嘛？你只不过系调翻转嚟谂啊，逆向思维，你就唔系希望能够喺民主派嗰边攞得更加多票。你希望民主派嘅人唔会投你票，你攞到另外一啲票源，咁嘅时候，咁咪大家都开心咯。因为事实上有好多佢打嘅中间派系唔交你噶嘛，你听到你嘅政纲好啱听，哇，边个想霸市嘅啫？边个想影响零售业嘅啫？边个想港独嘅啫？咁样，即系只不过讲到 mile， 但系偏向一啲懵捻嘅睇法，即系啲懵捻啦，所谓即系睇无线新闻啊。又或者咩都唔理啊，讲啲大条道理，总之民主就系一人一句啦，即系嗰啲说话嗰啲人咧，咁你讲出一啲完全冇历史责任嘅嘢，即系你冇底蕴嘅，即系你完全系讲出一啲代表大部分嘅懵捻嘅人嘅心声咧，咁你就攞到嗰啲票噶嘛，咁你最主要系厘清咗界线，总之你就唔好以为咧，你仲以前喺社民联啊，又或者以前系。即系人民力量啊，唔知系咪？即系嗰啲，即系有啲人系离开咗好耐啊嘛。即系可能以前曾经受黄毓民嘅感召，突然间突然民主，突然间反共咁样，或者突然间好想即系觉得你都系自己人嘅。咁你净系简单地划清呢个界线咧，有冇人叫你投去民主，投去建制派嘅？我头先讲啊，过激咗少少嘅，你共产党万岁啊，真系笑料嚟嘅啫。但只不过你代表住一班。是完全是譬如反对占中或者反对反国教或者即是不是反对反国反对这个那些众志的过分激情这样即是已经可以搞定晒了即是完全疑虑已经扫一空了即是我觉得反正你都不能够即是你的口中啊任亮宪口中呢唔能够即係话一定係等于周庭嘅票嘅因为个饼好大咁样。咁你索性咁样做有咩问题呢你又唔使找数嘅。咁所以即係如果真係唔使找数先好囉我觉得。即係如果既然你觉得你又唔使找数嘅你不如唔好影响到人哋原本嗰个策略。因为正如有朋友话周庭已经好危㗎啦即係 已经告急噶啦，佢嘅票数可能唔够多嘅喺港岛区，因为港岛区咧就真系乜都嫌嘅，乜都秒嘅。港岛区嘅选民又嫌后生，又嫌老，又嫌和谐，又嫌唔够激进，又嫌激进得滞咁样。但民主正就系咁噶嘛，即系大家都系要求多多咁样，你嗰个政府先至能够有效地监察噶嘛。我觉得呢个唔系问题嚟嘅，但问题就系策略咯。咁有啲人唔觉得系策略嘅，即系我唔食牛，唔食猪，唔食羊，我净系食鱼嘅。超咁你可唔可以食斋啫？咁条鱼唔通噶，条鱼唔拉系生命啊！咁你咁样讲咧，咁啊真系冇得拗嘅，点解咯？你唔好透气啊！你喷出嚟啲二氧化碳都令到个大气层有臭氧啦，唔系臭氧，即系过多二氧化碳啦，咁样即系你拗到呢啲咧，咁你系唔通你系破坏地球啊咁样？即系你讲到呢度咧，人出世就破坏地球啊，咁点解生仔啫？你唔好生仔啦，生仔咪又多一个破坏地球，多一个二氧化碳咁样，即系我终于捞得到啦，头先 Edmund 讲嘅嘢。 Sharing 唔系官腔，好过冇啦，系一个新颖尝试。Sharing 唔容海恩，哈哈哈，佢根本唔会听得明我哋讲紧乜喎，哈哈。顺上容海恩自他系人大，好难会上来。I am Jason 容海恩，头先大律师公会嘅访问好好笑，成日话翻大陆多咗系好事。Gentleman Jack 马草泥从社会民主连线到依家保两制拼经济。正经立场飘忽，左摇右摆，如果选入立会都不知会点投票。Joseph Chang 马仔是政治二五仔，别有用心，心术得好。I am Jason Edmund 出来选话 ，Sharing 唔 ，I Edmund， 我不是疯狂攻击任亮宪，是质疑他，而且质疑他是有原因所以质疑。另外你话民主选举机制度之下，点解唔可以包容任亮宪？嗱，呢个你要问下任先生 ，Sharing 点解唔包容周庭啦？尽介周庭系讲，就系要攞埋啲中间选民票才有胜算，所以才话马草泥系鬼。沙林旺我包容任亮宪噶，唔投佢之嘛。I am Jason， 普通选举验尖是好，但今一次决战就不好验尖，想赢就投民主派代表。 是即是讲返即是大家对 Edmund 呢我觉得有啲唔公道嘅。好明显呢 ,Edmund 佢唔係针对我以上嗰啲朋友嘅应该。但佢一个喺九区廿四好珍贵嘅一个品种嚟嘅。原因就係呢即系听九吹廿四嘅朋友咧，通常都以前听过下城寨啦，听过下D 一百啦，嗰啲人嚟噶嘛。咁变咗即系佢嗰个 perspective 点解会咁样谂咧？咁我亦都我觉得好应该尊重佢嘅谂法。究竟咁样讲有咩动机？究竟佢会唔会 inspire 到我哋谂紧另外一层次嘅嘢咧？因为当一个 group 里面咧，即系太多同声同气，大家我讲你系明噶啦，咁啊，即系咁围炉嘅时候咧，当然好幸福啦，有一围炉好幸福噶，即系唔通成日同人闹交好咩？咁但系突然间偶有啲朋友，既然佢又唔系有啲咩特别嘅惊人言论，又或者唔系个价值观差好远嘅话咧，我觉得值得讨论嘅，因为讨论嘅过程咧，即系大家会有好多嗰个讨论嘅途中呢有好多硬係有啲朋友有啲 CD-ROM 唔出声嘅朋友个过程里面喔、明多咗嘢嘅或者知多咗嘢嘅。即係就算边个赢边个咬得赢边个咬得输或者边个一面倒认为咁咁就并唔系代表另外一方面呢就要俾人影响嘅。咁所以我觉得即係多谢 Edmund 啦首先因为即係你好勇敢咁样即係咁多人都同你唔同意见你都发言嘅话咁希望你继续可以收听呢个九吹廿四咁你就大家都系一个好好嘅地方啦如果即系可以能够系咁嘅话真系最好啦。但我发现呢奶奶啲嘢啦就系、是、都唔算吓死我。我以为我开错咗 live 先因为我见到我而家睇緊留言嗰个 account 呢系个公司 account 嚟嘅就唔系 stage 2 account 嘅。咁 原来是可以在那里看。咁咧，我几惊我喺公司 account 开咗又奇怪，点解咁多人入嚟咧？因为公司 account 好少人知噶嘛，咁原来冇错到，虚惊一场。咁今日咧，唔知点解咧，有贵宾到咧都系偏少嘅，至到而家都系百二人，最顶峰咧140几人。咁样咧，唔紧要啦，即系我觉得滑落咧就生有时死有时噶啦，即系一个节目啊，点会有可能长期都系有200个人听噶？咁但我见到。有百几个都好幸运噶啦，已经由开头得几十个至到而家百几个，可能就跌翻至100个咁样，即系生有时死有时嘅嘢。咁啊，差唔多啦，即系要讲嘅话题都差唔多讲晒啦，而家差唔多1点啦。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如果即系呢个我又唔认同啊 Edmund 嘅，我都即系佢话疯狂咁样批评佢。咁呢度嘅朋友咧，对成个社运圈咧。是熟，是比我更加熟嘅，因为我就唔熟，唔可以讲得熟啦，我是老啫，即係我由社民年开始我已经好关心时事嘅，咁呢度嘅朋友可能比我更加投入嘅，咁所以我觉得Edmund 又唔使过分武断，又觉得人哋係批评佢疯狂咁批评，当然背后有好多理由，呢度亦都唔能够讲得太多嘅，咁所以希望你都留少时间大家研究切磋，咁咪越变越明囉，即係好大路嘅讲法嚟嘅啫呢啲。 Joseph Chang 马仔靠得住，猪脑会上树。开向你个补选本身就系制度暴力之下嘅产物，点解仲有得咁道貌岸然去讲民主制度应该点点点？嗯，是不是有啲硬胶呢？ 上 探长，我哋有啊，我哋咪好有耐性咁慢慢同 Edmund 讨论咯。Edmund 似乎呢度都系一言堂，容不下唔啱听嘅声音。咁你哋咪唯有为奴支持你另类嘅民主咯。我继续做 CDROM， 无论点探长嘅节目都系好好听嘅。 多谢你，即系其实我觉得大家并唔啱嘅意思，即係我都見到呢個問題嘅，其實 Edmund 又講得又唔係完全錯嘅，即係當所有大家都係個價值觀好相同嘅時候呢，咁就一定係對於一啲唔啱聽嘅嘢呢，就即係首先用咗情緒嚟還戇交，咁呢啲我又唔鼓勵嘅，即係戇唔戇交就雙向嘅啫，有時咁即係佢唔明你講乜，你又唔明佢講乜嘅時候呢，即係當大家唔了解對方嘅時候呢，咁互相嗰自己硬交呢係好正常嘅。咁所以我都係坚持即係听下一啲唔同声音嘅嘢囉。咁呢度嘅人系咪一言堂，咁呢度嘅人都係我即係嗰一言堂啫，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有声你哋係冇声㗎嘛，係咪。咁所以有我喺度嘅呢，就我点都会主持下公道嘅，即係扮下大方。咁 Edmund 呢，希望你又唔好 CD-ROM 啦，我希望你继续发表下啦，即係你知啦，喺 keyboard 背后好叻都得噶嘛，人都咁你都可以发挥呢个本色啦。因为 keyboard 后面又唔使负责嘅，点解咁薄皮啫？ On to 47, Edmund 令人要再谂下民主究竟是什么？民主制度有可能有一日被红势力玩弄，要有戒心都好。Terence 话我都系 C D R O M， 进界冇人话 Edmund 错，系少少离地。 咪即系大家个 background 唔同咧，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啦，即系我相信呢度好多人咧都系听开嗰啲老萧啊、郁文啊。陈经汉三大撚人啊，呢啲听开，即系大家个意识都分歧唔大嘅。咁但系都有啲即系大爱啊、大民主啊、大自由啊嗰啲人比较粗疏嘅人呢，即系所谓粗疏呢，就系攞住一个好大嘅概念去 judge 每一个细节嘅人呢，即系唔系话你错啊，即系有你可以咁嘅。咁嘅时候，即系大家有分歧或者大家个盲点都唔同嘅时候呢，咁啊，透过过程咧，我亦都 respect 有啲人就慢慢即系越变越明咁样。咁所以我认为 Edmund 咧，你应该继续出声，或者 Terence Wong 咧，你系咪八爪鱼啊？你答下我。八爪鱼嗰个 Terence Wong 系我嘅中学同学嚟嘅，你未答我唔紧要，我继续讲。咁嗰位 Terence Wong 咧， 我由中学期间咧，已经同佢不停咁样拗一啲概念啦、价值观啦、认知啦、常识啦，我成日都同佢唱反调嘅，佢又成日同我唱反调嘅。咁当然后来发觉，我大个咗之后发觉，原来当时阿八爪鱼拗嘅嗰样嘢咧系我错嘅，客观地错嘅。咁我亦都有同佢讲翻啦，原来当时系错咗咁样。咁我觉得做人起码有呢一样嘢咧，佢识得俾知己知彼啊，即系无论你咩立场，即系或者唔同嘅认知，或者有大家唔同嘅盲点咧，都应该知己知彼咁样咧，知道对方谂紧乜。就算你觉得对方硬交咧，即系希望冇人身攻击啦。咁即系只不过系即系透过 keyboard 或者你打嚟啦，八爪鱼你可以，即系如果你有我电话嘅话，咁咧就借一个机会咧，即系大家。围炉都有啲有益嘅、有益身心嘅食物噶嘛，你唔系打边炉走去食午餐同埋鱼蛋咁戇鸠噶嘛，咁你打边炉咧又食啲好嘢噶啦。咁当大家一个即系以前古希腊，点解啲人咁有发展到哲学咧？佢就系能够一班人喺一个 forum 嗰度，即系个中文 forum 唔知系乜啦，即系或者沙龙咁样，譬如喺有个空间咁样倾嘢，大家去。答辩或者大家去切磋，或者大家拎理据出嚟讨论分析，就千祈唔好令到对方有一个好唔舒服嘅感觉，即系互相尊重啦。讲简单啲，咁你就可以知道更加多嘢咯。咁所以人哋咪发明咗咩叫哲学咯。咁但系点解中国人从来都冇哲学呢？原因就系中国人咧个文化方面咧，或者用嘅字眼啊，充满情绪化咧，就令到大家失去咗呢个本色。佢走去分辨一啲哲理嘅嘢，咁我希望透过我嘅力量好少啊，即系希望大家能够一齐可以做得到呢个 forum 嘅效果啊，即系唔系讲紧人哋嘅网台啊 ，forum 嗰个效果就能够大家都有一个己见，就走出嚟讨论下，即系见识下咁样咯。即系我又唔敢讲我识好多嘢噶嘛，咁最好就系透过呢啲地方识埋人哋嗰啲嘢，谂下几着数系咪先？咁冇理由咁笨柒，走去封咗自己道门，就话一句话浪鸠我讲完噶嘛，系咪？即系大家都唔会咁蠢噶嘛。咁所以讲到沉牙血都出埋，唔怪得知啊监制话好捻闷啦。咁所以咧，即系有啲唔同嘅人嚟咗，咁啊，梗系讲啲重复嘅都冇所谓啦。咁可能有啲人觉得我太重复嘅，走咗都唔奇。咁啊，唔紧要啦，即系反正我都唔系靠呢啲 view 数嚟搵食嘅。如果系就惨啦，做契弟咁啊，真系。好彩唔系靠立场嘅。 Terence 话我都系 C D R O M， 尽界冇人话 Edmund 错，系少少离地。Terence 话系啊 ，C 仲咧，戴启斯当选新任大律师工会主席。Sunny Chan Detective can see things from different aspect。Sharon 讨论就系讲出自己嘅意见噶啦。我哋向 Edmund 表达翻我哋嘅意见啫，或者 Edmund 谂谂下，有啲嘢会同意呢？嗱，我冇情绪化攻击你，只系希望你明白，考虑一下你自己冇嘅观点啫，又唔好话同你意见唔一样就一言堂。 小气咯， 开系唔好意思，我冇打算 attack 任何人，只系我觉得俾人扑紧头爆紧光。好难唔火起去教人对敌人点理性，点 justify 自己俾敌人正义。Kenneth Mu K Hero Hello 探长，我都系 C D Ram， 听 咗成晚都答唔到嘴。 咁而家咪答啊，其实唔使答唔到嘴嘅，即系如果你肯出句声 say 个 hi 咧，我已经好有存在感噶啦。你知好多人费尽周章都系希望插啲存在感出嚟嘅，咁我就系用咁少嘅资本咧。我都好希望刷到多啲存在感嘅，所以好鼓励大家呢 CD-ROM 举一举手，咁呢起码就算虽然我见到个数目字呢，我记得个百零人呢，我都即係觉得好少，但如果好少嘅人呢都能够出句声打个招呼呢，咁我就自我感觉良好㗎嘛，咪因为觉得个含金量比较多，因为有啲你知啦，我识好多听网台嘅网友呢，佢都系听到擘大个口咧，嗰条友讲乜佢就信乜嘅，即系我以前服役过嘅电台都系咁嘅。咁咧，即系点解我咁样讲咧？我唔系抹黑或者诋毁佢哋，即系嗰啲听众咧， 今朝先至话，哇，探长你讲嘢真系好笑，真系好好听啊！你嘅节目，哇，真系听足噶。啊，点知咧，佢哋嘅领袖咧，晏昼嘅时候咧，就喂探长仆街嚟嘅，佢啊想撬起我咁样。跟住咧，第二日咧，同一个人咧就恶言相向啊，就话哇，你咁反骨嘅呢样嗰样，就系、是、听到一个人吹鸡，即系讲嗰啲嗰个人认为嘅嘢咧，咁就差唔多，我够胆讲一半人以上咧都会。听住嗰个老人喺度抹黑或者佢嘅睇法之后呢，第二朝呢就有超过400人嚟招呼我嘅。即係我有啲咁嘅经历嘅，我唔係冇嘅，即係唔係凭空想象嘅。咁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唔好做啲咁蠢嘅听众呢，即係嗰个主持你觉得佢好听嘅，虽然即係但係边个有权威嘅，你有咩都信佢，佢讲一句，你有冇諗佢背后嘅利益呢，有冇諗佢背后做过啲咩呢，咁冇嘅时候你又听咗佢讲嘅。咁我真係好唔希望呢，即係九吹廿四嘅朋友呢会係一啲咁嘅分子囉。如果係咁都几 sad 㗎，真係。即係因为香港有咗网台都过咗超过10年，但係啲网友都係咁样諗嘢嘅时候呢，咁諗下香港嘅前途喺边啦，冇㗎喇，真係。即係如果即係你好信嗰度有个好有魅力嘅，你听咗佢讲，你又将你平时好鍾意听嗰啲节目或者嗰啲主持人，就即突然间变咗反骨仔啊，即係举个例，芥兰强咪就系呢啲人囉，即係突然间㗎喎。即係明明好鍾意听你嗰啲节目，但係突然间因为某啲小事呢，係即係我就冇得罪佢㗎喎，仲要咁突然间反目成仇咁样不停咁样，即係仲要又嚟教训我嘅，有时即係我唔明点解会咁囉。即係其实我唔係唔明嘅，即係只不过係即係好慨叹，即係大人大姐个个都过40岁啦呢度，我諗係咪即係都咁容易俾人摆布嘅，咁你真係冇资格话啲细路仔唔入歧途㗎，真係。 Sharon， 中国人少加武器量，所以不可以好似西方古代咁讨论。Sharon， what is CD ROM？、 哦、 Frankly， Charles， 我都不想做 CD ROM， 不过要开工，无手打字。 哦、 Frank， message retracted。C 仲探长，唔系个个听众都咁迷信嘅，睇开啲啦。 我唔系唔睇得开，即系只不过咧，我将我经验同大家分享，就以古奉今咁解啫。咁啊 ，Frankie 啊，多谢你啊，Frankie Chow 同埋 Frank Shu 两个人嚟嘅。咁 Frank Shu 无端端讲讲下又唔讲咧，点解咁样？嗱 ，CD ROM 嘅意思咧就即系 read only 咁解，即系 CD 同埋咩？read only memory 咯 ，ROM 就系 CD 咧，就系、是、CD ROM。我知点解，但系点解叫 CD ROM 咧？喂 ，CD ROM 究竟点解咧？个 CD 咪 compact 系 咪 compact 啲？唔系啊，即系嗰啲斋睇唔复嗰啲啊。 系咯，斋睇唔点解斋睇咯？ 我知咁点解嗰啲叫 CD ROM？ ROM 我知啫 ，read only 唔知点解。 CD ROM read only 就 系 斋睇嘢。 系咯 ，read only 咪 CD 咪 LRM 咯 ，LRM read only memory 咁 CD 点解咧？有得解嘅。 你睇下网络。 大典系咯，咁即系总之斋睇唔复嗰啲嘅 CD-ROM 啦。啊，仲有头先我未讲完啊，我讲紧嘅唔系听众啊，即系我当年喺个致富老人嗰个台嘅时候咧，有个叫吴明林嘅大叔咧，我自细听到大嘅真系，因为我妈好中意听佢啲节目嘅。咁咧，佢喺我喺 D100 做嘅时候咧，阿致富老人都未同我反面嘅时候咧，我一次咧，因为节目完咗就到我入去嘅时候咧，即系擦身而过咧，佢用专登揿住膊头，喂，探长，你啲节目真系好精警啊！你讲啲嘢，哇，尤其是你话咧，中共啊争一面镜就唔识照镜，哇，我攞嚟用咗啊，即系我攞嚟 call 咗你嗰句嚟俾我自己用啊，咁样即系懒系欣赏我咁咧，啊，但系到我哋唔做嘅时候咧。佢同林毓华几个咧有份声讨我哋嘅，即系好得意，即系大人大姐，即系你唔通你净系听人哋讲笑话咁啊？即系你唔知嗰个人系点咁样唔通？即系可能真系唔知啦。咁啊，成日唔信咗个老人咁样，就一齐真系排斥我哋咧，即系专登开个特备节目咧。咁啊，唔系净系针对我嘅，针对我哋11个人同时间唔做就话我哋翘起啲100咁样。即系当时有段咁嘅历史咧，即系我唔系小气，即系大家唔好误会。即系我冇乜情绪咁噶啦，已经对呢啲我唔会嬲，又唔会剩。即系只不过咧，我对人性嘅好奇咧，系日日都有新嘢咯。即系日日都会令到好奇到， 即係覺得成為一個生活嚟已經。即係人唔好奇同你鹹魚有咩分別呢係咪 Sharon 自負老人是有一班老年或接近老年的支持者探長你撞到他不好彩 信 長 CDRAM 等於 read only Frank 書講到奸產曾指望法治是他們全審移民前保護他們人身安全但絕對不想民主法治阻著他們找銀 Edmund message retracted Edmund message retracted 什麼事不反擊 探長我近来很忙、哦、只好做 CDRAM、 哦、 其实刚才都想搭嘴但在做家务、 哎、 What is Zero 我都是 CDRAM 重 要都是做紧嘢唯有斋听 okay, Frankly Child Readily Memory Sharing 明白晒唔该晒大家 Edmund Message Retracted 开平凡之乃人圈子梗係有自负老人啲嘢你试下同一个 social network 好阔平日好有 leader 风范嘅朋友反面成班人可以唔使理由否定你单反你 call 同听众都系人都系有你种集体主义操弄集体主义嘅促性。 上次呢我同阿 Anis 呢嗰、那个恋上关系嘅 Anis 呢同我做节目之后呢即佢都教训咗我一嘢嘅。佢话你成日好上心或者好唔明嗰啲人其实呢啲嘢好简单人类就係咁㗎啦我介绍你睇一本书啦就专系讲人类呢专系俾啲权威操控㗎咁样。咁我就真係唔得闲搵边本书啦。即係固然我知即係人就係咁弱㗎啦咁但係我成日话唔明呢其实我唔係真係唔明㗎。即係只不过好慨叹呢即係同一个人交往你同一个人沟通嘅时候啊佢好似好有智慧咁㗎喎。即係乔装到呢但背后原来是这样我有些温胆解啫我又不是不明白的即是可能我用个词汇不明白更加误导的人都不定的其实我明白的即是只不过暗心即是暗心想呢这么样柒的为什么人类就是这么柒的。 Edmund Dury 俾个机会我讲多句 多 每个人都应该自我思考一下民主党嘅定义系咩我只系觉得被回归呢八年嚟民主嘅定义不停被歪曲啫一阵有咩教主伟论要我信教一阵又话唔同民主党同一个声调就唔系民主我丢你娘母啦 Sorry 我真系好憎民主党唔好介意这年 Jess Edmund大家都唔鍾意民主党呢一点有共识 Kenneth UK Hero 其实我觉得呢个平台好好大家可自由发表意见喺日本个个都好礼貌但永唔会表达自己意见 Frank 小排 Pan 试下同 Q 仔反面 M 黄海探长 One more CDRO 我都唔觉呢度系一言堂但要捍卫佢嘅发言权信长 CDRAM 唔可以抄嘢唔可以用 CDR 抄嘢、 oh, okay. Sharon 唔明林帮手围插你 Sharon Warren Judgment 同意民主党唔民主不过识共产党多 D 车 O 至四七 AD 如果有另一大党可以代替民主党我都想但未见到的蠢歪床算狗数把啦林伯果类人都冇自由意志机。 林伯吴明林为什么咁有深刻印象吴明林那件事呢因为那几日呢我都是多事之秋来的即是我十一个人一起辞职即是不是夹埋的是分别的。即是有没有人觉得有 QK 的先即是你同隔离嗰、那个节目嗰啲人你根本就唔识嘅。我当时都未识邝明孙我又唔识嘅花家姐。咁但点解同一个礼拜里面有十一条友会唔做呢咁一定有 QK 㗎嘛。即係我哋唔识底下点会无端端同你反面呢咁当然有啲嘢令到我哋反面就係有计划㗎啦我相信。咁又唔系一啲 policy 嘅问题喎係一条友出口述嘅啫纯粹係。咁呢嗰一排呢即係因为我都好上心嘅老实讲。即是当时我是人生的高峰我都未曾试过咁多人听我做节目嘅就一啲一百啦。咁当我哋即係其实周博言开始发烂先嘅即係当时。 咁我梗系企喺佢嗰边噶啦。咁佢唔做，咁我一条友做，做推歌冇意思噶嘛，系咪？咁所以即系你唔好上升到讲唔讲雷先，即系我觉得个节目根本做唔成添。咁同埋佢点样令到周柏言话唔做咧？当然佢个理由亦都令到好反感啦。咁所以咪唔做咯，好简单啫嘛。咁但系唔做得嚟咧，就好矛盾忐忑啊。因为当时咧，真系有成日睇留言都多过而家好多啊。因为嗰阵时的确系多人听，咁同埋甚至乎我嘅怒汉嘅呢个创作咧，亦都影响晒成个 D 一百，不停咁俾人复制抽水啦，怒汉乜鸠，怒汉乜柒咁样，即系好多怒汉出晒嚟。咁咪 occupy 咗一个礼拜五日，乜都怒汉嘅怒汉。咩 QK 啊，老汉金英啊，飞英啊咁样，咁就夹硬咧就空降咗细娘啦，老汉捞松咁样。咁嗰阵时系一时无两嘅，即系对我嚟讲，因为虽然我即系唔系人都认同，但系起码我嘅创作，即系老汉推歌呢个名系我创作嘅，咁就能够令到咁多听众都认同嘅时候，即系人生嘅高峰好高潮噶嘛。咁突然间唔做，咁当然我即刻决定，我亦都唔会有觉得可惜嘅。但问题就是啊，好多听众咁样点样处理呢？啲听众会点样谂呢？啲听众会唔会跟埋去第二个节目呢？咁样即系好多呢啲谂法嘅时候，又咁啱有个亲戚就传嚟呢个死讯。咁咧啱啱嗰日咧就嗰排都好忙，就要陪屋企人去医院啊，就甚至乎去食嗰啲英雄宴啊，或者家庭嘅会议啊咁样。嗰排我就系唔知有一个饭局就去屯门，要搭好耐车嘅。咁成程车呢，我咁啱就听，顺便听 D 一百，睇下有啲咩改动先。咁就听到吴明林林咩话林伯同埋郑经翰就喺个节目度专登开一个时段呢，又声讨呢啲呢，佢认为是反骨仔夹粉翘起佢咁样，即个个都系声讨啦咁样。我就觉得即嗰下就令到我好唔舒服囉。因为啊，点解嗰啲唔系佢僆嚟噶嘛？明林都系有头有面嘅香港电台嘅主持人，我亦都我亲身嘅体验，佢亦都唔系一个衰人嚟嘅。但林伯我就有啲保留啊，我觉得古惑嘅不一向都咁就系咁样咯，所以令到好深刻印象咯呢单嘢。咁就系一个慨叹啦，即系头先有位朋友讲得啱啊，即系中国人嘅集体主义咧系紧要过公理嘅，真系即系。为咗要讨好一啲同伴，甚至乎未必有一定实际嘅利益嘅，佢都宁愿放弃公义或者放弃一个公道嘅咁样，即系真系见识过咩叫中国人啦。咁可能咁样讲有可能太苛刻嘅，即系并唔系个个中国人都系咁嘅，但中国人嘅集体就系咁咯，起码。所以我都唔敢认自己系中国人啦。 Sharing Management， 你放心喎、哦，呢度应该都好多人同你一样唔中意民主党。哈哈，郑香林 Jasper 只读不写，与、 okay, 大相关吧。三轮车呼我懒，咪做 C D R O M Sunny Chinese。You are right， keep curious on everything。 系咯。 派平 Frank 萧仪，我不知道谁是 Q 仔。I am Jason， 民主党同公民党投曾俊华个时由哥哥拍晒手。 系咯，点解 ？Write some one judgment， 你真系要分清楚民主同民主党，真系两样嘢嚟。I am Jason 一百无阻 ，Q 仔系好事。M K 满、 okay 啊、 其实我明 management 嘅感受。我谂探长嘅意思系，如果唔拣民主系列，唔通拣共产系列咩？共产系列根本唔使我们选，因为地几经 sure win。如果唔选反对派，应该直情唔好参与这游戏。 Sharing 讲得非常清楚、 啊。Q 仔即系小班嚟质粉，批评我。民主废佬唔批评得噶，你批评佢，佢会话你冇本事斗共产党，要揾弱者出气。 嗯，有啲咁嘅讲法咩？哇，终于咧第一次台工啊！我仲谂住赞下 Siri 咧，今晚全部都冇试过台工，但系一去到呢个位咧，突然间停咗唔读。 Edmund 城寨细娘真系令我好失望，佢已经不下一次捧政客增加受众啦、 嗯。 假如城寨系一个持平嘅时政节目，你根本唔会捧某一个政客，仲要卖怒销广告，佢都系接谂埋个台算啦。Sharon 名字 老人最近向林杰开刀， BB 最认同林伯系扑街。Candice 如期喺为我有点 Hetmond， 可能佢对所谓民粹式的民主感到失望。即使口说民主，其实民粹。I am Jason 唔止城寨 D 一零零同花生都系。I am Jason 不过城寨跟一对付咗。 哦，即系都系一样要捧一啲政客。咁我觉得无可厚非嘅，因为嗰啲政客可能会令到佢个台有嗰啲拥趸嘅收听率，咁或者有多一个议题中意同埋唔中意都会走嚟听，咁就直接令到嗰个 hit rate 高啲，咁人气多啲。咁但系如果你选择人气嘅话，你又好难讲到真话，就系咁解啦。即系有好唔系个个好似我咁样，即系咁唔识捞噶嘛，即系中意讲就讲，都唔考虑下，都唔计算下。个台嘅收入或者唔计算下啲人点解流失，咁都系一个失败嘅。但系胜在我可以畅所欲言，我觉得自己觉得点我就可以讲，系好任性地利用到个自由空间。咁因为有时唔自由嘅嘢系自己加落去嘅啫嘛，即系话，即系有啲你选择咗呢个受众或者选择咗讨好人，咁你又损失咗一啲自己嘅自由。咁当然你放弃自由都系一个自由嚟嘅。咁呢样，所以我觉得无可厚非就喺呢度啦。乜城寨都卖埋腊肠啊，真系阴公啊！唉，冇眼睇啊！致富老人向林记开刀啊？点解咧？我都唔明。佢以前好中意呢啲咁嘅精英噶。不过民主同民粹咧，喺今时今日嗰、那个。那个现象都好含糊喎。原因民粹同民主系有关系嘅。咁但系去到民粹个阶段咧，就证明而家嘅现代人咧就欠缺咗有自己嘅谂法，就即系同标题党有关嘅。即系你看见到一啲标题，你就唔分析里面嘅内容嘅时候，就好容易俾一啲标题去带领咗你嘅情绪或者你嘅取舍，对政治嘅取舍，咁就变咗民粹啦。咁同人喺资本主义里面太过忙碌，同埋太过冇时间，同埋冇内涵有关嘅。即系同我之前讲啲人听咩歌啊，需唔需要音乐啊，原唔原创关唔关我事啊？人哋有冇抄歌，有冇侵权又唔关我事啊？即系呢个未充分咁表现到嗰个人系咪中意音乐呢？嗱，有好多人都话哇 ，I love music， 我最中意音乐噶啦咁样。咁你究竟你中意音乐咩咧？咁你中意听音乐啊？咁你中意音乐里面嘅内容啊？你中意作音乐嗰个人好有 talent， 或者个音乐令到你好舒服啊？其实好多唔同层次嘅，就唔可以话一句 I love music 就得嘅。咁政治亦都一样，民主亦都一样。即系你口讲民主嘅背后，究竟你想民主为你带来啲咩咧？究竟你？因为民主而令到自己损失咗某啲嘢，你会愿唔愿意付出呢？咁呢个先至系真正今时今日发现嘅发生嘅一啲事件。因为你好爱好民主嘅时候，因为个潜台词或者嗰个潜意识或者个背后嘅意义，就系你同时能够牺牲到自己嘅自由，系牺牲咗俾另外一啲人啊嘛，或者自己嘅利益俾另外一啲人，咁样先至系你包容嘅民主啊嘛。即系你又要成个大成个。你嘅地方去互相包容，互相好平衡咁样得到大家嘅利益同埋大家嘅权力嘅时候，咁你一定要牺牲某啲权力，其实某啲权利或者某啲利益，你先至可以令到包容到成个社会嘅。咁但系当大家都咁自私，大家都净系为咗自己利益而去争取一啲嘢嘅时候，咁啊难免，因为人系邪恶噶嘛，人系一定会为自己嘅利益不由分说咁样走去走去剥削或者走去争取嘅。而忽略咗嗰个同理心嘅时候，咁咪变咗民粹咯。即系有啲有心嘅人去玩弄民意，去玩弄民主格嘅架构，令到佢有着数嘅时候，咁、那个社会咪变咗而家今时今日咁样咯。即系大家都好唔中意系咁嘅时候，点样可以改变呢？好简单啫嘛，由自己开始改变啫。即系自己讲嘅嘢，自己嘅情绪系咪受到人尊重？受到人尊重系咪影响你嘅情绪？或者？啱唔啱听，或者人哋讲啲咩同你自己唔啱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包容到？即系如果连呢样都做唔到嘅时候咧，就真系你唔使指意个社会， 会变翻一个文明嘅社会，只会越嚟越差。即系你幻想一下，一啲喇叭线或 headphone 嘅线，你明明卷得好靓嘅，你劈出落个柜桶一年之后拎翻出嚟咧，佢一定会变晒形嘅，一定会打晒裂啊咁样。点解咧？原因就系嗰条电线里面已经储咗好多无形嘅力喺度啊，即系力学啊，讲到科学啦而家。跟住咧，当你唔喐佢嘅时候咧，大力嗰方面咧就一定唔会理细力嗰边，乖乖地嘅，佢一定会拱去一个佢认为自己伸得直嘅方向嘅时候。咁当一条线一条电线咁长，佢每一个位受嘅力都唔同嘅时候，当佢有机会嘅时候去发展佢，或者温度变啊、湿度变啊，佢就会唔捻你隔篱，唔捻你前后，唔理你个圈系点，你个圈系人俾个圈佢啫嘛，佢条绳。嗰条电线原本个力系周围分布都唔同力嘅时候，佢使乜理你啫？咁边个恶咪边个拱出嚟咯？咁嗰条电线咧就会打晒飞机噶啦。咁我谂阿俊好清楚呢样嘢嘅，除非你搵电线砸出去，用一个暴力，佢能够令到条电线咧 keep 翻嗰个原形嘅啫。咁你讲到呢咁深嘅物理学嘅时候咧，但亦都系你身边每日会发生嘅嘢嚟嘅。咁你咪证明咗所谓民主嘅真系唔可以冇策略去令到一啲嘢 run 得好好嘅。咁於是乎策略係幾咁緊要呢喺民主世界裏面。咁當大家喺個圈裏面每一 part 嘅力都唔同嘅時候，而大家又唔理對方嘅時候，咁佢由佢自己 run 嘅時候，咁嗰條電線咪打曬飛機囉。即係呢個就係用從物理方面你又觀察到個社會如果唔改變呢，就會越嚟越打曬飛機囉嗰條電線。亦都係難分難解囉。咦，点解？嗱，我唔记得咗头先读到边啦，容忍下，唔该。 I am Jason， 唔止城寨 D 一零零同花生都系。 哦、 I am Jason， 不过城寨跟一退化咗。C 从一有改动就有好多听众响 D 一八 Facebook now， 所以每次都要揾个机会同听众解释。响你立场就系星土 sharing management，我谂你唔会咗。城寨不嬲都唔系一个持平嘅时政节目、哦，向来都有立场。Gentle and Jeff 小班系橡筋裤，唔系 Q 仔。林伯系林旭华。Channel 上早晨，探长。Sharing management 系你误会咗城寨嘅定位，所以失望啫。Channel 上城寨一向都有立场。细良也冇扮过中立。I am Jason 探长，几时有探长人收费计划？C 仲一百不嬲系捧泛民，某程度上系泛民平台。I am Jason 听大班话记泛民，你睇下 D 一零零及众志同民主党节目及得几快？韦信宏冇错，细良从来都系保守泛民光谱。只不过以前有周老板同探长响度 balance 下，佢唔敢咁坦白。C 仲咁点算向林忌开刀？依然有环节，林忌亦做投诉过。韦信宏 DM Jason 你作啲咁冇品味嘅名，探长会嬲。Frank 少智父老人系 Van Calver 中文台时代都系结党认知挑拨涉 A。开平好多人比 X 就是在2014年那时撑散运的形象呃了啫。那期班后生租人有文气咪令到后生仔，他现在只是原形不露做返自己 YOYOYO， 继续民主派万岁。Channel 上做媒体有各自立场是好事，不过所有媒体只有一种立场就是坏事。Sharing 我又不是这样看，我觉得老萧在各大网台落下广告没问题，金钱支持到他们，他又向某啲特定观众推销到自己的货，各取所需啫。 市 场大家好似无谂过，其实是果啲人不想上去做节目。Mars 真正的民主是会带来公义。I am Jason 有道理。都可能是众志同民主党不想是 D100 开咪。C 从一开始好似是只有学民思潮有车马费，其他政党节目好似是无钱的。Gentle Name Jeff 如果探长为 Clickrit， 学何志光屌云全世界， 学索罗必任何不相干标题都加黄毓民，但探长冇咁低装。 咁你可能即系个高低唔系咁分咧，有啲人。喂，咁咧真系要复下商，咁我真系好唔认同你嘅睇法啦。即系我落广告冇问题嘅，你正正经经当系广告时间咁出，我头先都讲过。咁你即系植入式广告咧，系好可恶嘅。即系可能我系做广告行业咧，我觉得真系好低装，同埋影响咗嗰啲主持人嘅形象咯。因为你咁啱立场就太肉酸啦，实在你呃我肉酸。即系嗱，如果你落袁微明嘅广告，我就觉得起码靓啲啦，啲女又靓啦，啲 product 又靓啦，而佢嘅 video production 亦都好靓嘅。咁我觉得老萧真係太核突啦，即係一来冇品味，二来简直係侮辱啦。我諗佢唔会唔識咩叫有冇品味嘅。但佢只不过係成日要植入一啲广告啦，即係觉得即係我头先讲过唔再重复啦，真係。即係我觉得係好大问题添嘛，你觉得冇问题，可能即係你幻想唔到嗰个植入式广告係几咁无耻呀，即係嗰种手法。咁我就一定会讲出我諗法嘅。咁既然你觉得冇嘢嘅，咁咪冇嘢囉，冇嘢嘅。即係你咪帮衬下囉。咁唔系各取所需嚟，我觉得呢、這个即系简直系将网台或者将一啲人谈论时事民生嘅品味降低，同埋将佢一个明明一个精神上嘅一个抗争，变成一个口即系口腔期嘅，系降低晒成个本身想即系我唔知你讲乜。即系总之，成个节目变咗一个口腔期嘅节目咧，就觉得好核突咯，真系。即系如果你喺民建联或者工联会嗰度搞呢啲咧，我觉得非常之理所当然嘅。咁但系佢又讲到自己个理想好高啊，讲提升个精神层次嘅时候啊，咩叫人民啊，咩叫民主嘅时候，你整把立场出嚟真系最无可恕咯，我觉得。即系呢个真系改变唔到咯，呢、这个谂法真系。同埋真正嘅民主是会带来公义，公义又未必系会公义嘅、哦。即系当人一票嘅时候，选希特拉出嚟，何来公义呢？即系只不过系公平咁解啫，即系对你国内好公平、哦。你要排斥犹太人嘅，咁大家都想排斥佢嘅，咁你党内或者你国内咪好公义咯，即系好公道咯呢、这个，因为大家都想噶嘛。咁但系。即系我唔完全认同咯呢个，众志同民主党唔想喺度开麦都有道理噶，因为佢啲听众又好难服侍噶嘛，即系全部都系觉得我买你嘅唱片，你做咩唔同我影张相啊？跟住嬲咗你啊，屌鸠你咁样，即系啲一百嘅听众通常都系咁噶嘛，即系时事就当家事办噶嘛，成日有人同我哋讲。一家人就系整整啊，同埋咩，即系呢类咁嘅 comment 好多嘅，以前我都好讨厌啊，真系。同埋啊 ，I'm Jason 就问几时有收费计划？好老实讲，我真系未够班或者未有信心去收人钱咯。但你俾到嘅话，即系你 sponsor 嘅话，我就完全欢迎嘅。咁但系呢啲啊，真系。放任自由嘅角度啦，即係觉得我讲得好嘅，或者好啱你听嘅，或者觉得我即係你认为呢个节目九吹廿四可以继续维持，即係应该继续维持落去嘅，咁你咪 sponsor 囉，即係我好 carefree 嘅呢样嘢，咁啊即係唔会唔记得多谢啊 ,Ultraman 96 啦，因为长期呢都会 sponsor 我嘅，咁啊真係唔明点解㗎喎，即係佢自己先明喎。我又唔明点解有啲人觉得啊免费 OK 啦，唔使钱你咪讲咯，益咗你咧，有机会俾你讲，咁亦都某程度都啱嘅，咁所以咧就完全放任自由地 sponsor 啦，咁你又唔好炸底咧，就话哦点 sponsor 我都想，但系唔知点 sponsor 嘅，咁你知就知啦，唔知就算啦，即系如果你有心嘅话咧，就唔会冇人知嘅，咁如果你即系斋听嘅都唔介意嘅。因为反正我唔系靠呢个节目要嚟维生噶嘛，咁所以我真系好 carefree。 Sharon， 我都唔知点解自负老人向林忌开刀， 可能上次自负老人参加票含家父，林忌坚持自己立场，质疑含家父怪诞已经过咗咁耐，会唔会记仇记到而家呢？我是端估咋，三轮车夫有细娘和老萧的网友，可唔可以话佢哋有做咗对民主的伤害的事 ？I am Jason， 而家卖法国鸡同 Carolyn。陈奕迅，我感觉最自然是靓波王时代。Sharon， 我是话卖广告冇问题咋 ？Don't get wrong， 我冇见过直入一孖立场，几时发生啊？等我望望。批判其实唔好淨係針對西梁来讲，有班啤梨鳄鱼之流众无此、最近我留言 remind 咗佢班听众兰花系班人系咩背景，根本天下乌鸦一样黑，下一集即删 YouTube 留言功能，仲话我淨係俾啲肯俾钱嘅听众留言。 哇 搵信旺顶 坦白啫。 咪就係囉，由探长拍嘅 promote 片代落到老萧广告。好崩溃 ，BB2 探长真系要矫正你对老萧嘅睇法，佢真系好冇品味。佢嘅电影你睇到有几能顶啦。 咁电影好啲嘅。 探长，幻想下细娘节目一开始竟然同你讲西柚苹果橙，下一句就讲补选乜乜乜，几好笑。I am Jason， 萧生卖广告好反胃，搵个三线女星好过啦。 嗱，其实你问我。即系阿 Sharon 问我咧，即系几时见过阿妈腊肠咧？我而家话唔到俾你听啦，喺花生台见到啊嘛。咁我冇录到啊，冇乜点样听嘅。总之我见到嗰镬我就好反感啦。咁到近来咧，我都听咗个咩八卦消息啊，最新消息嗰啲 friend 咧，咁又系讲过无端端就整两嚿唔知咩年糕出嚟咁样，即系经常都有嘅。你叫我话俾你听，我唔系 fans， 我点知啫？如果有朋友知道呢，你答答 Sharon 啦，不如。咁呢个咪植入广告囉，即係嗰个唔系广告时间，广告下你整啲 product 出嚟，跟住又继续讲。即係呢啲真係好核突㗎喎，大佬。即係正如有位朋友讲，咪无端端讲下普选，无端端又整啲咩烧腊啊，定唔知咩出嚟。咁就好反感㗎嘛。咁有啲人冇反感又正常嘅。咁佢就係俾嗰啲人，即係呢、这个世界靓女同你拉筋都碌咗你30万卡啦，同埋你做咗 facial 无端有人叫你签卡啦，然后嗰度40万啦，96堂啦咁样，即系呢啲系犯法噶嘛？其实呢啲嘢，即系唔知啦。你可能觉得我对阿老萧好有反感，即系正如你哋同阿 Edwin 个分歧啫嘛。即系 Edwin 又唔知你嘅感受，你又知道佢好多嘢嘅时候，咁佢唔觉得。咁啊 ，Edwin 就觉得民主派有问题，你又觉得泛民冇问题，即系大家好多啲盲点嘅。咁我就梗系有个理由，我讲晒出嚟噶啦。即系你觉得，即系我可能阉尖苛刻挑剔或者私怨，我同我唔识佢有咩私怨啫？即系只不过真系直觉觉得核突，咁我就讲核突，我就讲出我唔中意嘅理由啫。咁即系冇乜补充啦，其实呢方面都。嗱，有个朋友讲咩，我又唔系好明喎。咁你讲紧西凉同啤梨鳄鱼比，就梗系好唔同啦。喂，大佬，啤梨同鳄鱼不知几坦白啊！即刻话俾你听，俾钱先有得留言，仲唔系好坦白？即系各嘅性格咁解啫。咩米咩咩阿 Winson 就话由探长拍嘅 promo 片堕落到老萧广告。哦，咁你唔使崩溃嘅，因为你有即係你返唔到转头嘛，你睇完我拍嗰啲 promo， 又睇返嗰啲老萧广告，咁梗係有出入啦，咁啊咁你唯有唔好帮衬囉，唔好睇囉。I'm Jason， 你意思係咪萧生买广告反为搵返个三线女星嗰个啦？你係咪讲啲三线女星呢，就係嗰啲巴拉沙嗰啲呀？咁事实上呢，我都系因为为咗嗰扎女咧，我有睇过一排，全身湿纸蛙噶，真系，即系你话 cheap 啊，你话冇品味都好啊，即系起码都有啲脚睇下啊嘛，大佬，点解睇条腊肠，睇啲年糕咁啊，好睇咪唔通？咩西柚苹果橙添啊，真系顶唔顺。我唔知你讲乜啦，但我谂起个画面我顶唔顺。你知咩叫西柚苹果橙？ 开派你班扑街，明明系喐系啲狗，扮到好独立本土咁， 吴泽村佢哋都谷住啖火。 你讲咩仆街啊？陈年 少年王子话都插过老萧嘅中途插入广告。On to 47 at 各位 good night。 Sharon message retracted。Sharon 同 Anderson 发国鸡同 Curry Lamb 系一个广告。点解广告时间可以系卖一个手袋，但唔可以卖雪鸡 ？Man Bob 真系菠萝包。三轮车呼我佢哋讲嘢，还听佢哋买佢哋嘢，还买佢哋嘅嘢，系分开咯。M one C C T V B 都系嚟晒罩，成日啲主持啊，啲剧又拎桶揸街出嚟，好难睇噶。 又突然间停咗，唔知点解。咁啊，总之咩？你讲你哋全即系你全部网台经理啦。即是连个 Curry Lamb 你都记得。咁唔紧要啦，即係啲品味嘅问题啫，冇话边个对同错嘅。咁 Tanny 就话连王子华都插过老萧嘅中途植入广告，即係佢都系老萧嘅听众啦。咁王子华系咪好权威嘅请问。即系咪佢都讲系咪即系等于好严重呢咁样。可能系咁嘅意思啦。咁事实上王子华真係几有受欢迎嘅。 陈怀创，我以前从有听萧晨节目时都成日有见过队啲立场出嚟喎。肥肥。 肥肥又有咩关系呢？啊，不停咁抬工喎，唔知点解。哇，箱嗰句又唔读唔到喎，唔知点解。咁啊 ，skip 咗你个名睇得唔得？都唔得喎。佢话我冇见过城寨有植入广告，花生好少听，所以唔知。虽然讲嘅，但有人见到城寨植入广告的话，我真系唔想读，我俾佢读。 唔该，讲嚟听下喺边？我想 gap gap。伟信话我听开个网点剪出嚟啲片，老萧话佢最自豪就系可以讲下正经嘢，毫无预兆地下一句就转埋广告，从讲到狂笑，好无耻。师仲细娘亲口卖老细嘅水果广告咯，师仲老萧。 Oh, okay. Terence Wong 而家放宽咗电视台可以做植入式广告。 哦、 Anderson 子王就快有新戏上。 哦哇乜而家咁无耻啊，真係英国佬话唔得嘅偏偏得喎。即係英国佬唔系好权威，但英国佬搞 broadcast 呢样嘢，佢嘅哲学、历史、科技同埋佢嘅社会学嘅认识都一定系优胜嘅中国。我諗呢样嘢大家都唔会质疑㗎啦。咁英国人做到嘅嘢，做唔到嘅嘢，中国人做到啦，终于都就系、是、放宽植入式广告。因为呢明知你啲人係蠢嘅，咁都受嘅，咁都唔出声嘅，咁咪做囉，即係呢个又可以赚多啲钱，咁就係咁囉，呢个社会越嚟陌生㗎啦，对我嚟讲。咁同埋西良就亲口卖老细嘅水果广告啊，司堂你话俾阿 Vincent 唔系阿 Sharon 听啦，都係及一及都好啊，即係你问我啊，真係唔公平嘅，我都冇听呢啲嘢嘅。 开向色食堂而主红色背景，紫华神可能食两家。陈奕迅大陆电视节目卖冠名广告都冇做得咁核突，最多摆晒啲赞助商产品向台面。 啊、 I am Jason 色食堂等于梁锦松。Sharon 吴司长，请问什么节目卖植入水果 ？Sharon 黄欢乐今宵入边嗰啲算唔算植入式广告啊？ 啊，欢乐今宵入边嗰啲唔算，因为以前因为嗰、那个。材料简陋同埋佢哋嗰个 programming 嘅技术嗰阵时即係冇咁高，唔可以同即係喺个厂度做緊嘢嘅时候呢就播条片出嚟呢都有问题嘅，即係欢乐今宵嘅年代。咁于是乎呢佢另外搵一个厂呢就摆好晒啲 product， 咁就叫个演员出嚟呢就 当系 live 嘅广告，即系呢个技术嘅问题嘅当时，咁佢呢啲就唔算植入广告嘅。咁但系即系分开时段啊，佢唔会虾仔爹哋嘅时候无端端，哇得闲食个新奇士橙，咁啊真系你老豆都似个烂摊咁样，即系唔会咁样啊，起码系咪先？咁所以嗰啲就唔算植入式广告嘅。咁但系老少嗰啲我唔知啊，即系见有人话西凉。开个节目嘅时候讲埋啲水果名，咁呢啲唔系直接系咩先？咁所以觉得真系咩啊咩啊咩嚟噶？睇唔到啊！ 冇嘢， 呢个你嘅电话嚟噶嘛？ 唔系我 啊。哦 ，OK OK， 系喎，好嘢，但系都仲有，因为监制咧就话 overrun 得好劲，而家仲有100多人，都少好多噶啦。咁啊，讲埋呢个植入广告问题都差唔多啦。咁样咯，就系、是。总之，唉，真系冇眼睇啊！即系可能你觉得我系懒清高啊，但系即系有时啲人接受唔到有底线噶嘛，做人点会冇底线噶 ？Sharon， 广告时段入面卖广告冇嘢，植入就破坏咗个节目。搵信用植入式广告应该系刘华熙嗰啲倒地绿茶。 刘华熙有地绿茶咁样唔知道，可能系啦。其实呢啲系好卑鄙行为嚟嘅。即系我同传销一样咁卑鄙啊！呢啲嗱，我唔想开一个新话题啊！传销有机会先讲啊。 陈明仲老萧嗰种唔系植入式，系直接插入式。 是但啦，总之低品味啦，低品味用到啦，总之喂咁咧，时间差唔多啦，因为俾人圈到爆咗啦。咁啊 ，Sharon 就问我系咪长期 office 都系搬翻咩？将 office 长期唔系，我都解释过啦。可能你未嚟啦，头先，因为咧，即系甚至乎我吹鸡文咧，都好巨细无遗咁讲咗咧。因为个我帮衬 HKT 嘅宽频，即系商业宽频。咁咧，你新客户咧，佢就即日或者第日就上嚟装噶啦。但系咧，你搬屋咧，不但先收你七嚿水，就仲要等佢成廿日。咁唔可能冇廿嘅十几日，即係咁样公平咩？根本就唔公平。咁所以呢，我喺屋企做嘢原因就係呢，因为我新嘅 office 呢未有网络，咁所以呢就咩都做唔到㗎啦。你 send 个客唔通搭车出去咩？咁样索性呢就喺嗰边未装 open 频之前呢，或者 office 仲喺屋企咁嘅意思啫。喂，咁啊，八爪鱼再见，早唞，各位都应该早啲瞓㗎啦。咁呢好啦，俾少少时间大家讲埋最后几句啦，因为有少时差嘅关系，咁啊即刻 stop 佢，大家未讲完就停咗，就实在好冇瘾嘅。咁我唔会继续开话题噶啦。咁如果以上咧有啲咩 conclusion 咧，或者大家有啲咩最后一句嘢讲下咧，我俾多一分钟大家留下言先。 思中的 Sharon， 如果你听 live 一开始就有重温，可能剪咗。 系，哦，明白啦。咁所以咧 ，Sharon 可能就睇唔到嗰啲广告，咁解系咪咩意思啊？即系我最难顶嘅老萧咧，就成日做埋啲核突嘢咧，都当自己系天才好捻叻咁样咧，顶唔顺，即系，唉，总之顶唔顺啦，品味低嘅嘢。即系我识嘅朋友都系咁噶，即系佢譬如做皮褛咁样咧，咁大家都知皮褛嗰啲牛皮嚟噶系咪？咁咧因为个即系要成本下降而去赚得最多嘅咧。即係佢覺得自己用個豬皮咧就好聰明嘅吹啊咁樣，即係有啲朋友係咁樣嘅，即係呢啲咪獅子山精神咯，又懂得靈活變通，但係又困鳩咗人哋話你嗰啲牛皮，但係其實用豬皮吹啊咁樣，你聞都聞唔到噶啦咁樣，即係呢啲咪就係阿老蕭嗰種面口態度咯，我覺得。 陳明做呃女上床都要做下前戲，老蕭係突然插入。 唉，唔好講佢啦，失身份啊，簡直係。OK， 咁啊，差唔多啦，一分钟就过咗啦。喂，咁希望啊，大家继续喺度踊跃发言啦，因为啊，真理越辩越明啊，同埋大家讲下大家嘅 perspective， 都系一个唔错嘅机会嚟嘅。因为我觉得而家社会一系就即系出少句声，希望唔好破坏和谐啦；一系咧就系、是、我同你唔同意见就反面啦，即系。第三方就是可以有个地方 素未谋面，亦都系讲到自己嘅谂法，非常之好嘅。咁好啦，咁我仲见到有人留言啦，读埋先，好快。哦，都系拜拜啫 ，Man Bob， 小明坐火车而家先出现嘅，喂，好耐冇见你啦。好 ，Everybody good night，Sharon， Suzanne， 讲定拜拜，哦，好啦，真系拜拜啦 ，M One 拜拜，希望网台 App 嘅朋友又得闲上嚟吹下水啦。咁啊 ，YouTube 嘅朋友或者听重温嘅朋友，都希望你得闲逢真星期四夜晚十点零我就喺度噶啦。咁啊，随缘啦，再见。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